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昼嘅5:45，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6: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香港最有情怀的一种声音就是雪糕车的音乐。 手下留情，梁丽勤。 小的时候一听到就会一支箭飙埋去，哎，买回个软雪糕先。到而家间中在街上面听到这首音乐，再望下个雪糕车，真的很想吃一杯的。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12月22日星期三，来到下午5:1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直播室入边咧有高福慧同埋陈景祥为大家主持。陈景祥你好， 系高福慧你好，大家好。 陈景祥啊，嗱，其实咧，我哋嗰个抗疫工作咧持续咗咁长嘅时间咧，下一步应该点样样去做咧？咁，参考翻外国好多地方而家做紧嘅疫苗护照啦，相信有好多人咧都会认为系嚟紧嘅新方向嚟嘅。其实政府咧，琴日啊，正正咧就系宣布扩大疫苗气泡嘅范围，即系外国叫疫苗护照啦，就系一啲接种疫苗之后嘅证明。我哋香港嘅讲法咧就系疫苗气泡，即系话咧你打咗针之后咧就好似被即系罩喺一个 安全嘅 系啦，一个安全网入边咁样样啦。咁你就可以喺个气泡入边去活动，咁就同气泡以外嘅人有一个分隔。咁政府呢一个嘅做法，呢个新嘅宣布系点咧？就话嗱，首先啦，喺下个月3日开始咧，所有未打第一针嘅政府雇员咧，系要接受每3日一检，咁就收紧咗咧一啲检测上面嘅安排。咁之后去到2月中咧，其实咧就喺政府嘅大楼同埋办公处所咧，所有因为工作目的而进入处所嘅政府雇员咧，都需要出示一个疫苗接种证明啊。咁啊，即系一个疫苗气泡嘅安排啦。咁嗱，如果系有医生证明系唔适合接种嘅话咧，就可以有即系其他嘅替代嘅措施啦。咁但系政府亦都讲咗咧，如果你唔跟从啊，而又导致你唔能够翻工嘅话咧，就会被视为无故缺勤，将会咧系按住现行嘅纪律机制去到处理。咁啊，即系有可能咧系要面对一啲嘅处分，甚至系解雇啦咁。咁其实睇翻咧，见到目前嚟讲咧，政府雇员入边咧有96%啊，就已经咧系打咗针噶啦。咁所以其实你话推行呢一步，佢嘅阻力会唔会好大咧？咁又未必。但系咧，就睇翻一啲报章今日嘅分析咧，好多时候政府去行呢一步咧，其实可以被理解咧系为有两点嘅。嗱，第一就系、是会唔会系一个开端咧，叫做为其他嘅公营机构甚至系私营嘅机构咧去做一个示范嘅作用咧，将来佢哋都可以为佢哋嘅员工咧系要求要提供一个疫苗嘅接种记录，先至俾佢哋翻工。咁可能有一个咁样样嘅示范作用。其次咧就系、是政府都有提到。積極考慮將呢啲措施咧係推展至其他嘅表列處所，即係我哋講緊嗰18嘅表列處所，好似係健身室啊、戲院啊，甚至係一啲食肆咁樣樣。咁呢個就唔係講緊咧，淨係一啲工作人口啦。將來普羅市民即使係出街食飯， 可能都要帶住張針紙喎，程永祥。 嗯，係啊，即係講大家睇翻咧，即係過去嗰兩年咧，即係關於注射疫苗啊，同疫苗嘅功效啊，點樣即係能夠保護好個人同社區咧？咁啊，打依個防針咧，似乎都係一個大趨勢嚟㗎啦。咁啊，大家知道咧，最新呢個變種嘅Omicron咧，之前咧，咁啊，有啲國家都希望話與病毒共存，或者盡量放鬆嗰啲措施啦，甚至有啲係想恢復翻個旅遊啦。咁但係當呢個變種一出現咗之後咧，就似乎好多計劃都打亂曬，咁而變咗大家咧好多地方嗰個應對咧，都係希望盡量用，即係希望鼓勵啲人咧，即係盡量高啲嘅比例啊嘅人咧，係去接種呢個疫苗咧，呢個都係一個大趨勢嚟㗎啦。睇翻美國都係啦，咁歐洲都係啦，咁但係咧同樣地出現嘅咧，另一個現象咧就係個反對力量都好大嘅，歐洲嗰邊都係。咁喺香港咧就似乎冇話咁犀利嘅反抗個力量，但係咧都有好多人提出個疑問嘅，即係話咧到底點解逼我打咧咁？咁但我覺得件事發展到今時今日咧，似乎就呢個討論咧都係壓倒性㗎啦，即係話咧好多政府啦，即係唔單止就係特區政府呢度啦。都是采取个措施，尽量可能的情况之下，即政府都用尽方法，是因为就诱导你打，因为就逼你打。现在公务员这个就可以说叫逼，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最大雇主，他可以要求这样做。其他那些譬如说你不打针不入都是吃饭，就运用个政策的方面去逼你，希望多些人打。其余那些我相信香港的地方的传统都是你很难要求的机构都一定要跟足政府这样做的。但是大势所趋，如果你有很多地方政府运用的政策，即是说你没有打针就不入得去，那间接都是一种方法，是希望能够逼到更多人去打。那似乎这个是一个大趋势。但我们看回数字，高福慧你刚才说现在接种了第一针的人的数的百分比去到 71.9% 了，其实香港都不差的，一路开始上升。但都是似乎是老人家那边就是表现比较不是那么理想住暂时。但是这个趋势我觉得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所以我覺得咧，就好多人雖然係話各種理由啫，咁但係似乎政府帶頭要做咧，呢個就真係冇得避免噶啦。 嗱，阿陳景祥，你頭先就話即係好難要求其他嘅私營機構係完全跟隨啊。嗱，但我留意到咧，政府呢個消息出咗嚟咧，其實有好多即係半公營啦，或者即係接受政府資助嘅機構咧，其實都有出聲咧，係表示會仿效或者咧係相應地跟進。嗱，以中文大學為例啊，佢哋咧琴日就發咗封信俾教職員，就話下個學期起咧，如果係未提交疫苗接種證明或者係定期檢測結果嘅大學成員咧，就會被拒絕進入校園啦。而咧，如果有員工咧叫做係冇做到呢一啲嘅事情啦，佢哋就會叫做進入咗咧一個係不合規嘅時期啊。咁呢個不合規嘅時期期間咧，員工係會被要求放大假啦。如果冇大假咧，就要放無薪假啦。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如果仍然未合規咧，就會不被續約。咁其實咧係真係一個即係跟隨政府嘅做法咧。如果你唔打針，或者係你嘅身體狀況係唔適合，但係你又冇去檢測嘅話咧，係有一個都相當嚴重嘅後果啦。另外，亦都有留意到醫管局同埋港鐵方面咧，其實都表示知悉咗政府公務員定期檢測嘅安排，同埋咧係呢一個在疫苗方面的要求呢，也都是会积极研究呢，是考虑推行同样的安排。所以咁當然，中大啊、醫管局啊或者港鐵呢啲，始終佢哋都唔係市場上面嘅私營機構。咁但係政府帶頭起咗呢個示範作用，又會唔會引嚟啊更加多嘅僱主相繼去跟隨咧？ 我諗我大機構咧都有可能嘅，我覺得。咁但係中小嗰啲咧就難啲啦，我覺得係。咁因為你即係始終都係個員工個配合合作咧就係緊要啲啦。咁你譬如話真係要逼嘅話咧，咁你好多如果佢真係唔肯嘅話，咁你其實有啲行業譬如話而家最緊要都係譬如飲食業啦，咁喺自由風同我哋傾過好多啦，咁嗰啲好多都自愿會去打嘅，因為工作關係嗰啲咁。咁你頭先數嗰啲咧，亦都係即係嗰啲係可能政府資助啊，或者係間接係政府分定嘅，即係嗰啲公營機構咁，亦都會跟啦咁。咁所以你加埋曬依一部分咧，其實都唔少嘅。咁但係香港你始終都係一個即係我諗私人企業啊、私人市場主導啦。咁大企業或者企業嗰部分咧，即係非政府嗰部分咧，一定都有個方法，或者都係要令翻到一般嘅市民都願意咧，先至解決到啊。因為如果唔係咧，你政府做到好多方法，做到好盡啦。咁但係始終人數有限啫嘛。 啊，咁仲有好多其他嗰啲，尤其是有啲中小企嗰啲咁。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階段裏面咧，我覺得即係一定係要兩邊都配合嘅。我覺得即係固然你係希望盡量用好多方法，希望令到啲人咧係打針之後咧可以視為去嚇放心嘅，大家都咁另一樣嘢咧，可唔可以做多少少咧？都我直嗰陣時都講啦，譬如教育啊，講翻多啲。如果真係有啲人有需要，想知道下自己嘅狀況。可唔可以打到針嘅？有時年紀大嗰啲咧，可唔可以提供多少少我哋呢啲叫做即係諮詢啊、詢問嘅服務，咁令到佢真係肯放心去打咧？咁可能都係政府要諗嘅，我覺得。 嗱，補充一點資料啊，我哋頭先提過咧，其實外國都有相應嘅做法，亦都引起過唔少爭議啊。嗱，例如喺美國啊，拜登政府咧，其實咧最近就有一個嘅政策，就要求咧員工人數係100人以上嘅企業咧，係要確保員工喺1月4日之前咧係打曬針，又或者咧進入工作場所嘅時候咧，要每星期提交一个病毒检测的测试。现在是正面临一些不愿意配合的雇主对于这个政策是提一些诉讼的。他们反对的理由主要就是因为这项政策做了会造成人手短缺的问题，可能跟我们刚才提过香港饮食业的情况有些类似。但是关于这个即疫苗气泡或者疫苗护照，看看你怎么叫它的推行似乎真的是一个世界潮流，而香港来也很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走。无论是要回工嘅朋友，或者咧系讲紧可能第时出入一啲饮食场所都要带嘅时候，听紧收音机嘅听众朋友，你哋有咩睇法咧？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小叔叔同大家讲，如果你系对一个人系有轻微嘅爱情嘅感觉咧，我哋英文可以点讲？我哋最常用嘅其中一个字咧，系好简单嘅 into。如果你话啊，佢好似对你有少少意思，咁咧，你可以话 he's quite into you， 或者非常有意思啦，我又话 he's really into you。如果你话佢对你好似其实唔系好感兴趣啫，咁你可以话 ，it's just not that into you，it's just not that into you。另外一个字咧，我哋可以用嘅咧就系咧 feelings，F-E-E-L-I-N-G， 通常系加 s 嘅。I've got feelings for you，I've got feelings for you， 即系咧，我对你咧系有轻微爱情嘅感觉嘅咁样。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嚟同我哋傾下對於疫苗氣泡嘅適用範圍咧，將來係有機會進一步擴展。你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而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一位嘉賓啦，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主席唐麗娥。唐麗娥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你好， 其实政府推出这个措施初步被大家理解为阻力应该不是很大，因为有96%的政府雇员其实都已经打了针了。唐丽娥，你接触前线的政府雇员的同事，你又收到什么意见呢？是不是我们刚才想这样呢？ 都是的，其实我们即是好像我们办公室这样都差不多，我们所有整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打晒的了。所以其实整个政府都我见到啦，雇员来讲是都比较积极的，因为都超过90%，是啦，90%都打了。咁其实都我想现在剩下未打的都应该是一些长期病患，即是譬如说可能本身有心脏病啦，又可能对药物敏感，其实那些已经本身有医生纸的。咁所以其实有96%已经打了第一针，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即已经是好理想的啦。 咁但是你哋譬如话都会唔会听到仲有冇啲声音，即係话政府即係今次咁做太严厉，因为而家讲緊呢即係慢慢又收緊㗎嘛，即係你可能唔打过呢当你放假，跟住呢就可能会冇埋个工作㗎。对于咁嘅处理会唔会有啲声音都觉得话系咪咁严呀，咁有冇呢？ 其实呢而家我头先所讲啦都系话即係基本上都 打曬㗎啦，都九成咁。咁而家剩翻個少少，即係可能佢真係有爭議嘅話，咁就算我會睇翻，就算係七日一檢、三日一檢，或者係一日一檢都好啦。即係其實佢真係打唔到就打唔到㗎啦，因為佢真係有爭議喺手，咁佢真係打唔到嘅。咁暫時就未聽到任何，即係我即係可能短時間啦，都仲未聽到啲咩聲音就係話有即係太嚴啦，因為始終而家話未即係唔入得嚟，都講緊係出年二月嗰個嘛。1月3日純粹都係三日一檢咁樣咯。咁但係我睇到政府其實呢一下，其實我諗大家都睇到啦，嗰個 Omicron 嗰、那個即係比較即係傳染力比較強。咁如果即係萬一真係有一個同事中咗，其實可能成 office 都好快惹到。咁呢個我諗係政府唔係好想睇到，所以佢先至會收緊下。但係實睇翻我哋如果96%都已經打咗第一針嘅話，我又睇唔到即係同事話即係會好多要做三日一檢嗰隻咯。咁但係而家實剩翻嗰啲就真係嗰個長期病患或者係即係基本上有醫生指嘅，佢係做唔到，即係就算佢做一檢，佢都真係未必 即係真係有原因嘅嚇，真係有原因嘅，或者可能都真係出事到，譬如可能有醫生證明啊嗰啲嘅。 係啦，因為我就我哋就咁日日翻工嘅，我哋喺 office 度其實。同事我哋日日都有同事我哋去 check 啊，唔該安心出行啦。其實我哋都出事到嘅，咁同埋打針好就容易啦，因為我哋打完針嗰張針卡係要上人事部噶嘛，所以其實人事部就已經知道曬我哋成個 office 有幾多人未打嘅。其實 exactly 即係譬如你如果 total 有50人，咁其實我哋有幾多人係未打咧咁樣嚇。咁人事部係要完全掌握曬我哋個針嘅 record 嘅咁樣咯。 咁問唐麗娥，咁你咁耐以嚟有冇收到俾人啲求助咁樣嘅咧？譬如話，即係可能佢總之各種原因啦，即係打針啊，或者叫檢測可能又貴啊等等，即係就住打針呢個問題上，有冇求助嘅個案，即係向你工會嗰度要求幫手啊？ 以我哋所知啦，咁其實如果你話純粹話打針求助，如果佢係即係打就打曬㗎啦，咁你話唔打啲，我諗即係除咗頭先你話有醫生嘅啲啦，咁會唔會有啲就真係有啲 concern 問我哋，就係可能真係孕婦嘅，真係可能就打，即係打嚟話，我真係有咗，佢即係同老公商量，有時即係個壓力唔係喺個同事身上，可能係個屋企人身上啊，即係老公啊，即係奶奶啊，老爺嗰邊，即係佢哋覺得，喂，我即係有咗，可能嗰個已經唔係話啱啱有或者咩，咁無論咩都好啦，即係。佢哋都有，即係譬如孕婦真係個 concern 比較大，我諗大家都明白，一個孕婦本身自己即係有咗，都可能有個佢自己嘅情緒 擔心㗎嚇， 即係有成有會擔心，咁仲要而家去打針，佢變咗係個即係嗰個權喺佢身上，我唔係淨係我條命，我仲有我個仔嗰條命㗎嘛，即係變咗佢有啲即係有壓力，即係孕婦本身自己就算冇呢樣嘢都有佢嘅壓力㗎嘛，都可能有即係任何嗰啲情緒病都會有，但係而家就變咗嗰個壓力喺佢身上咯，所以我會睇到就係、是都即係我亦頭先我都有study嘅，咁其實有啲都會話啊，其實晚期或者係哺乳期嘅婦女係唔係有啲疫苗係打唔打得咧？咁其實呢度都我諗政府都寫到明就是、你真係詳細去諮詢定醫生啦。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反而係醫生嗰度會唔會即係佢哋即係唔好揸得咁緊，即係話如果嗰、那個即係孕婦佢哋真係有啲擔心或者係佢喺佢嘅診斷真係睇到係有需要嘅，咪話俾聽暫時呢段時間打唔到咯，因為其實我諗都10个月，我諗我哋呢個疫情都唔止10个月啦嚇，咁會唔會即係生出嚟先咧？咁呢段時間就可能照強制檢測咧，咁樣係啦，即係。 但係同你話你講呢種例子裏邊有冇咁嘅彈性處理先？即係話譬如話，因為佢真係冇針紙嘛，即係如果按照政府你知。政府的辦事方法就是我畫了呢條界，咁你就有就有，冇就冇。你唔想打就攞支生紙咁。咁但係你聽講過咧，係一個好合理嘅，好合理嚇。但係咧就係一個灰色地帶嚟。你話俾佢聽咁，你有憂慮，咁憂慮就即係點咧嚇？佢有冇一個機制，即係話都係可以有啲咁樣酌情下處理嘅？即係你接觸到嘅，你啲同事有冇咁樣嘅情況？即係有冇得酌情處理呢個方法嘅咧？ 暫時就我就未聽到個投訴話啊，我冇醫生紙，不過即係佢有擔憂，咁我哋都即係話聽你即係再同醫生解釋啦。咁之後就冇再翻嚟，咁會唔會其實係一係就同事自己打咗啦，一係就可能即係醫生真係俾咗醫生紙去啦。因為而家其實孕婦最大concern就係喺呢個樣嘢咯。咁我哋覺得即係無論醫生都好，如果俾到個彈性，即係話啊，其實即係孕婦係咪真係都可以喺呢10个月俾住先咧？因為我知道。 佢醫生只係唔係話一俾就永路噶嘛，佢都要復診噶嘛，係啦係啦，有日期嘅，我知道醫生只都要日期嘅咁樣，係啦，咁都即係我諗睇翻政府自己都有。寫到一啲嘅佢自己個彈性都係話，即係如果有真係有即係佢個身體狀況或者有身子嘅話，佢唔允許去接種嘅話咧，佢都會有啲即 係 都知道係啦，有原因嚇。咁你見過我見佢嗰個疫苗氣泡本身都話會放寬噶嘛，即係話而家三日啫。咁當你行咗呢個有呢個針節之後，咁可能佢都會放寬，唔需要三日一檢。我見到佢個公告係咁，因為我哋收 email 都係收政府 email 都係咁睇嘅啫。你睇到幾多我哋？都睇幾多咯，但係反而我哋同事會會覺得嗰個執行嗰樣嘢，如果佢可以咧，可以去到就係話唔係淨係即係話有醫生紙就有個特許證咁入嚟，而係話我哋每一個已經打針嘅同事，因為人事部有曬我哋記錄噶嘛，如果佢有一個叫做即係打咗個即係進出證咧，唔使我哋下下掃，因為我哋頭先都試過去掃呢個卡嗰時咧，我哋又要掃呢個安心出行。再去掃針紙咧，其實係嘥時間嘅。咁同埋咧，一日一棟嘅政府大樓咧，其實好多百幾二百個同事真係喺門口排隊咩？咁我就呢度可能政府要諗下，啊會唔會有張譬如話即係已經打針嘅一個證明卡咁，人事部發俾我哋嘅，我哋即係掃證一個顏色可能綠色， 通行證啊， 喺個行政程序上面點樣方便大家？好啊，唔該曬你啊，唐麗娥先同你傾到呢度。唐麗娥咧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主席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傾緊疫苗氣泡嘅問題，歡迎大家打嚟發表意見。而家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系北京述职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习近平提到，过去一年嚟，香港由乱到治嘅局面不断巩固，局势不断向好发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明显，经济逐步复苏，社会保持安定。他指出，由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依照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和常委會有關立法，對香港選舉制度作出系統性修改完善，成功舉辦選委會和立法會選舉，推動符合香港實際的民主發展邁出堅實步伐。習近平說，特區政府堅決執行香港國安法，依法止暴制亂，撥亂反正，維護法治權威和尊嚴，推動特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面深化和內地交流合作，中央對特區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林鄭月娥說，感謝習近平對特區政府一年工作的充分肯定。赤鱲角一個工地發生致命工業意外，造成兩死三傷，現場是進群路一個建築地盤內的污水井，消防在早上9:00接報到場，先救起兩名跌落污水井的男工人，他們當時已經昏迷，送院之後不治。另外三名男工人懷疑吸入不明氣體，送院治理，情況嚴重。涉事的污水井大約深4至5米，井口闊大約1米×1米。据了解，现场曾经有工人说，事发时突然有水涌入污水井，他们闻到怀疑沼气，感到不适。消防说，共出动12架消防车、5架救护车、1架快速应变车和60名消防和救护人员。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在调查意外成因。旅发局表示，已经制定策略为迎接通关作准备，等到香港与内地恢复有限度通关之后，会推出一站式网站，为旅客提供最新旅游资讯和防疫措施等，亦都会加强推介新落成的景点和设施，例如 M+、海洋公园、水上乐园等。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哋倾紧嘅咧系关于疫苗气泡范围啊，政府咧就宣布嚟紧系会扩大。嗱，陈景祥啊，其实咧关于疫苗气泡系咪要扩展到去更加多嘅处所咧？早前咧都有唔同嘅医学界嘅人士咧俾过意见嘅，例如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嘅许树昌教授啊，佢嘅睇法咧就系、最快咧应该系喺元旦之后咧就要实施疫苗气泡。到时咧，市民要打咗针先至可以入食肆。佢嘅讲法咧就系话，由于咧而家香港嘅长者同埋免疫力不足嘅高危群体人士咧，有唔少其实都未打第一针嘅。如果唔用呢一个疫苗气泡嘅做法咧，就会令到本港嘅接种率咧系停滞不前啊。咁啊，许教授都讲得好白啦，佢认为即系如果大家都系打咗针先至可以去食饭咧，应该就可以鼓励到更加多嘅人咧系去打针。是一个提高接种率的手段。另外呢亦都有港大的学者何柏良教授同埋呢孔凡毅教授呢亦都是支持呢入食肆是要打针。咁其中何柏良就更加讲到呢就算是在工作人口入面呢而家根据他的计算啦就都大概呢是有80万的人呢是未打针的。咁如果话第时是要食饭的人就一定是要打针才能够是入去食肆啦咁。咁咧就係一個能夠進一步推動我哋停滯不前嘅疫苗接種率嘅一個方法，因為頭先正如你所講啦，我哋而家疫苗接種行咗咁耐咧，其實嗰個數字都大概只係即係7成1、7成2左右。咁好多時候都話老人家又有啲嘅猶豫，另外亦都有一班嘅人士即使政府做咗好大嘅宣傳嘅力度咧，都係唔願意打針。咁行疫苗氣泡係咪一個方法咧？ 其實我諗政府都係。即係冇乜方法之中都係用呢啲啦，即係頭先我上一隻新聞之前討論嘅就係話，起碼政府僱員咧就用一個強制式嘅方法噶啦。咁啊，同政府有關嘅一啲機構、公營機構又係咁做啦。咁但係你唔能夠全部咁多機構都係政府嘅。咁啊，呢個我覺得其實屬於政策上嘅一個做法嚟嘅，因為你呢個咧就其實同一般香港人我哋講緊即係自由出入啊，四圍好開心，咩地方去得嘅咁，其實你已經係設咗一個限制喺度啦嘛。即係話你係要打針係一個前提，你進入去嗰啲譬如睇戲啊，或者第時可能會唔會健身啊，或者係飲食啊呢啲咁樣咧咁嚇。咁我覺得呢個措施咧就係真係會有好大爭議，但係咧當然大家我哋覺得即係希望能夠盡快解決到呢個新冠疫苗嘅新冠呢個咁樣嘅擴散咧係唯一呢個方法啦。咁但係亦都即係尋日我哋都睇到新聞啦，即係宣布咗呢個之後咧，就好多老人家會擔心即係會唔會飲茶啊？約啲朋友出嚟即係朝早攤兩一盅兩件又唔得啦咁，或者甚至有啲嘢屋企亦都會好尷尬啦。譬如話即係可能希望全家出去食飯嘅咁，咁呢啲就係實際 啦。 冇錯，呢啲好實際問題，同埋呢啲就係好温情嘅。一個要求嚟嘅一個訴求嚟，咁你政府咧就如果真係一個好強烈嘅反彈，到底又點處理咧嚇？咁我諗呢啲都係其中，即係今次裏邊咧，喺你擴大呢個疫苗氣泡，即係我諗好多人都唔會話好抗拒噶啦。咁但係咧，就實際上真係好多呢個問題出現嘅。咁政府到底又可以點處理咧？咁 我覺得陳景祥你頭先特別提到長者咧呢樣嘢，真係我覺得香港嘅長者可能同外國你話行疫苗氣泡有少少唔同，即係對於長者嚟講。茶樓其實不是單純一個飲食的地方，即是在一個社交的一個場合來的。那你說即去跟相熟的朋友在茶樓裡面見面，其實是他們心靈上面的一個寄託，一個即社交的一個場合。所以對於他們來說，這個未必只是說一個即防疫方面的訴求他們達不達到，而是怎樣處理他們這個心靈上面的需求呢？大家有意見打電話來1872311。現在電話旁邊有莫小姐打咗入嚟同我哋倾下，莫小姐你好， 系两位好， 请讲。 头先你讲啱啊，我有一个咧，阿婆婆咧就80几岁嘅，咁佢咧就成日要去饮茶嘅，佢又唔打嘅。点解听到有啲消息话，如果啦，即系食肆或者饮茶嗰度，如果你唔打针唔准入啦，佢跟住过咗两个礼拜去啦，就 book 佢打啦。 真系有用喎，要咁讲。 系啊，真系有用噶，同埋有啲啦。就即系黄嗰边啦，佢就特登政府话打嘅，我识有啲啦。佢话我就特登唔打，即系有啲系咁，根本系冇乜嘢嘅，即系同对抗嘅政府。但有啲咧，就总言之又话，我唔会最多唔会饮茶，去噏噶嘛，去噏咋。但整整下啦，如果你刮 即係一兩個月都係咁啦，變咗佢話一次唔去，兩次唔去，佢悶噶嘛。即係佢啲老人家嗰啲咧，佢飲茶佢哋傾偈最緊要聯絡嘅。同埋我覺得應該要谷，即係過咗年之後啦，如果食肆應該即係任何食肆，你邊個入去即係一定要打個針。點解咧？如果唔係出依樣嘢冇用嘅，個個口係咁噏。 莫小姐，但我又想問你咧，咁之前嗰位婆婆係點解嘅？咩原因咁抗拒嘅咧？ 佢驚咯，成日聽埋曬嗰啲即 係擔心。 啲人又话诶、几廿岁啊打嚟做乜啦，还点都死啊，咁即系咁解啊。中咗未中咗咯，咁我话你中咗你死冇所谓，最惨你唔死得，有时插喉又剩喺里边噶嘛，你知唔知啊？啲人成日误会咗话我最多死，你死但系你要人哋医疗嗰度个个咁样谂，咪变咗系爆咯，系咪啊？ 明白，好啊，多谢叶小姐反映咗佢嘅意见啦。咁啊，原来真系有长者咧，因为想 饮茶 食饭咧，就会考虑打疫苗。咁啊，如果真系扩展呢个措施嘅话咧，可能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实在嘅诱因嚟嘅。咁但系饮食业界又会点睇咧？吓，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嘉宾，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黄家和喺度。阿黄家和你好。 大家好， 黄家和啊，对于而家市面上面咁多呢啲猜测咧，政府下一步就会咧将疫苗气泡扩展到去食肆嗰度，你哋饮食业界有冇收到呢啲消息？会大概几时会进、会去做呢件事咧？ 正确嘅日期咧就应该未有嘅，咁我相信政府仍然系喺一啲细节。仍然是要审视一下啦，咁因为始终如果用到疫苗气泡咧，咁意味着即系表列嘅处所包括食肆咧，都要所有嘅人士进入个场所都要接种疫苗啊嘛，咁喺呢一方面要衡量翻究竟而家目前即系接种疫苗嘅人口比例咧，究竟有多？有几多啦？咁到目前为止，那个数字应该都系得72%嘅人系接种咗疫苗，咁而年长嘅人士咧，咁只系得20%左右咁。咁呢个数字真系特别系长者嚟讲系偏低嘅。咁如果整体嘅人口嘅接种嘅比例可以上到80%甚至90%嘅话咧，咁呢个当然系推行疫苗气泡咧，系会比较容易同埋方便一啲咯。咁亦都听到头先有听众所提及到一啲长者好关注啊，去啲酒楼去饮茶咁样，咁会唔会令到一啲食肆嘅生意受影响咧？咁呢个当然我哋亦都系有一啲担心或者关注嘅，咁但系又唔使话咁担心嘅。咁之前其实我都有同政府甚至局长陈肇始局长都有即系沟通过啦，早几日。咁如果话要放宽嗰个限聚嘅措施嘅话咧，其实最重要就系要多啲人去接种疫苗。咁呢个我都认同政府呢个讲法同埋实际上嘅做法嘅，因为始终多啲人士接种疫苗嘅话，对防疫嗰方面咧系一定系有帮助嘅。 黄家和，但我哋讲紧咧呢个会唔会系一个有鸡先定蛋先嘅问题咧？嗱，因为我哋头先引述咗政府专家顾问啊许树昌教授嘅睇法、就是，即系佢认为尽快实施疫苗气泡，啲人打咗针先可以入食肆咧，就系一个非常有效去推高疫苗接种率嘅方法。但系你头先咧就话如果疫苗接种率去到80-90%咧，就系一个推行疫苗气泡嘅好时机。咁到底我哋应该将疫苗气泡系视为一个？如果你打了针，咁你就可以食饭啦，就鼓励更加多人去打针，定系即系同你嗰个讲法咧？应该要够多人打针啦，食肆先有条件行疫苗气泡，应该点理解咧？ 嗱，其实系可以同步进行噶嘛。咁如果系话到80-90%嘅 市民係接種疫苗，咁點樣用咩方法去令到多啲人去接種呢？咁如果係用疫苗氣泡或者疫苗護照嘅方式嘅話呢，咁其實亦都係一個方法去令到多啲人去接種囉。咁亦都相信呢，好似安心出行一樣啫。之前推強制安心出行嘅話呢，咁亦都有一部分嘅人士或者一啲食肆呢會擔心嗰個生意會唔會受影響。咁甚至亦都有提及到呢啲長者佢哋都唔識用手提電話或者冇手提電話，而會唔會用唔到安心出行嘅話，又進出唔到呢啲場所嘅話，會唔會影響飲茶嘅生意呢？咁但係實際上嚟講，睇返過往呢兩個星期嚟呢，咁其實又影響又唔大㗎喎。反而過往呢兩個星期呢，即係推行強制安心出行之後呢，實際上我哋整體嘅生意冇影響之餘呢，亦都係因為受惠於幾個因素啦，譬如話電子消費券嘅因素啊，同埋年尾啊啲市民要出外消費啊、飲宴啊等等嘅因素咧，而令到嘅生意咧係比以前更好添嘅。咁所以我哋又唔擔心究竟嗰個食肆嘅生意會唔會因為咁樣而係受影響。咁當然譬如話啲酒樓會唔會真係擔心一啲長者平時佢係都好鍾意去飲早茶嘅，咁而家話要打咗針先至入得去飲茶。咁呢個我相信呢短期內可能係有一部分嘅影響嘅。但係始終呢就如果一啲人士佢真係需要進入一啲場所，而佢係冇打到針嘅話，對佢嚟講係構成非常之不方便嘅。咁遲早佢都要打嘅，除非佢真係有醫生嘅證明，證明佢唔能夠或者唔適宜打嘅啫。咁所以我哋又唔係話太過擔心。喺中長期嘅時間呢，咁自不然亦都會多啲長者啊，或者自己以為唔適合打針嘅人士咧，都會去打針咯。 阿黃家和，咁我想問一下，如果譬如話政府真係做呢個措施啦，即係所有都係打針先至入得食肆嘅，咁下一步飲食界係咪就係話會要求可以辦翻啲大型宴會啊、大型飲宴啊嗰啲咁？有係咪咁嘅發展類嘅咧？係啦，即係跟住落去同政府傾就係、是，或者你個支持其中係，或者你支持其中嘅原因都係可能就係話下一步可以會同政府傾一傾呢個嘅咯喎，咁係嘛？會唔會係咁樣啊？ 這個其實都是循住呢個方向去行啦。咁我都有同陳肇始局長有反映呢個情況嘅。咁而家 D 類嘅食肆呢，即係放寬到上限240人啦。咁我有提及到呢，向佢提出要求呢，希望可以放到360人嘅。咁一啲大型嘅比較大型嘅宴會呢都可以做得到啦。咁但係呢大前提下呢，局長都有同我講呢，是要啲市民打咗針的。咁如果唔係嘅話呢，真係好擔心嗰、那個疫情呢會再次喺社區擴散呢，呢、這個對大家都唔好㗎嘛。 黃家和，但係呢係，但係你提到呢個嘅時候呢，即係如果譬如去到真係有大型宴會啦，300多人啦，咁你其實真正你要去檢查佢哋嗰個證明㗎喎。其實呢個方面係咪可以保證到㗎呢？即係好老實，譬如有陣時候我哋而家去某啲食肆咁呢，其實有陣時啲檢測真係都唔係話好嚴嘅，尤其好生意嘅時候啊，咁佢都即係過咗咁，你有陣時平時甚至安心出行你未篤過下嘅，咁可能都入咗啦，咁可能係個生意好，佢唔係唔想 check 嘅，咁但係呢方面你哋係咪要有個保證嘅，即係都要真係要去到人數咁多嘅時候？ 嗱，過往呢段期間，自從開即係放寬咗D 類嘅食肆到人數上限到240人嘅話咧，實際上喺個整體操作上都係暢順嘅，都冇發覺有乜嘢特殊嘅事件係發生。咁同埋近期政府亦都加緊巡查啦。咁如果有一啲食肆佢即係啲巡查嘅時候發覺有一啲人士 冇用到安心出行啊，或者用假安心出行嘅话咧，其实有好几次咧都有检控过噶。咁、个食肆自己要承担个责任啊嘛。 嗯 啊，咁因为有要停业14日嘅呢、這个即系系好重 嘅。 系啦，好啊， 所以唔使担心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黄家和，先同你倾到呢度啦。 好。 黄家和是香港餐饮联业协会的会长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1 18723111。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博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老人科顾问医生欧阳东伟医生， 很多人以为虚弱，即我们平时日常生活都讲这个词，但其实在老人专科里面，这个是一个很科学化的词，即是说我们是有一些客观的标准去衡量虚弱的程度。其实香港疫苗科学委员会都有讲的，虚弱的时候没有说是不打得的，只是说要审慎。为什么要审慎呢？就是当副作用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及早知道，还有呢适当地 去舒缓那个副作用。因为虚弱的病人呢，他本身呢对抗副作用的能力呢可能会后生强壮的病人。我举个例子，譬如他发烧或者周身骨痛，我们可能没有事，即都是两三日之后没事啦。但一个虚弱的病人未必是这样的。咁我就要及早知道幫佢點樣可以防止佢一路咁樣差落去咯。所以只係我哋嘅衡量點咧，只係話我哋要審慎，唔表示係絕對唔打得嘅。當然我哋都要平衡翻家屬或者病人自己嘅意願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啊，立法会的选举刚刚就完成了啦。咁、关于呢一啲防疫方面的策略到底当选人有啲咩睇法咧？咁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都请嚟立法会医疗卫生界的当选人林哲源医生同我哋一齐倾下。林哲源你好 ，Hello 你好。 林医生，关于政府宣布扩大呢个疫苗气泡的范围，很多舆论都认为似乎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譬如说第时可能入到去不同的处所啊，都要打了疫苗先去到铺路，这个方向你自己赞不赞同？ 其实你说有些比较上多人或者你是要除了口罩啊的场所来讲，我想那些地方你是打了疫苗就会安全很多。即是一方面你自己不会那么容易中招，另一方面如果是自己一个带着个病毒但没有症状，也都没那么容易传了给其他人。那我想这里是一个可能合理的方向来的，但当然看去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说你都赞成将来我们应该推行在食肆里面都要是做这个疫苗气泡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 食肆呢其实就都是要小心，因为你真的除了口罩。咁如果你又去到一啲現在啦，你上街即係唔好閂埋道房門，咁即係出街睇下嘅時候咧，有時其實兩張台啊，啲人都會走嚟走去傾偈。所以你話係咪真係現在啊？我講現在係咪真係話分咗台，大家就完全冇接觸咧？其實都唔係，有時可能你發覺接觸都幾多。咁如果咁嘅情況，佢翻到屋企又可能會將一個病毒傳咗開去，咁好大件事咯。 而家政府讲紧咧，就话即系一定要好多强制嘅措施噶啦，俾人进入政府啲大楼啊，头先讲食肆嗰啲咁。咁但系咧就话咧，你要出示个证明咧，如果唔打针啊，咁而家其实即系林志源，你系即系医学界咧，其实好多人系咪真系有一个咁样嘅可以攞到嗰个证明啊？即系攞呢个证明啊，即系喺个医生里边咧，其实系咪一个好繁复下嘅手续，或者系对一般市民嚟讲，佢点考虑嘅咧？咁因为我哋头先都听过一啲讲法咧，譬如有啲人可能佢唔系真系一定有病噶，可能对譬如话 佢孕咗吓， 佢即系佢嗰种咁嘅情况之下，咁医生里边点样处理呢啲咁样嘅即系比较灰色啲嘅地带嘅一啲人士，话唔可以打针或者唔想打针，好担心打针咁咧？ 系。其实你由最初开始到现在睇啲数据嚟讲咧，系极少数人系唔合适打针嘅。极少数呢个讲紧可能系低过，一定低过 10%， 讲紧可能1-2% 之间。因为你仲有两只疫苗去拣咧，香港嚟讲，咁你一只唔适合咧，另外一只咧亦都可能系适合嘅。咁所以实际上可以话，极少人系真系完全唔适合打针。咁当然有嘅，有时系唔系话嗰个人唔适合，而个时机唔适合都有嘅。即系譬如佢用紧一啲化疗，系咪嗰个时候打最好咧？可能系完咗先都唔定嘅。咁所以攞个证明，第一样佢系咪应该攞到个证明先啦？第一样。咁第二样就系、是。 系咪好繁复？唔系好繁复嘅。如果你睇个医生，咁医生了解你嘅情况，真系话你唔可以打，咁啊写个好简单医生纸俾你，一啲都唔难嘅。 嗯，通常几耐嘅呢个医生纸系？ 你话可以有效几耐？ 系啦。 冇指明㗎喎，你醫生主要就係證明一個事實啫嘛。咁、如果譬如佢係嗰段時間個病佢有個其他嘅病係唔適合打針嘅，咁醫生就會知道到幾時呢佢會用完嗰啲譬如係化療藥物，咁我再隔多段時間等佢嗰個免疫力上返嚟嘅時候打，醫生就會知道啦。但係有啲人係本身佢有一啲好特別嘅敏感反應嘅，咁佢係可能根本就永远都唔适合打呢个疫苗，咁佢咪会写低佢呢个系唔适合打嘅，就是、根本就系唔适合嘅。 嗯，林思贤，再好少少时间，即系我想问埋你咧，譬如而家讲紧老人家，咁好多老人家咧，其实我哋听到咧，就佢真系唔知道自己身体状态点样，因为佢又唔系成日做体检嘅，啲老一辈嗰啲，其实有冇办法系咪可以做多啲咁嘅咨询，即系俾佢哋去，譬如问问一问，了解下自己状态，先至决定打咧。咁、有冇啲咁嘅服务嘅扩大啊？可以？ 有，而家。私營嘅醫生當然都做緊啦，另外政府都做緊嘅，佢哋去好多唔同嘅老人即係長者中心啊、老人院啊，都會係幫帶埋醫生去，咁就等市民有得問咗先去決定嘅。 嗯， 再做多啲當然係更加好嘅。 好啊，將來有機會繼續再同林志源傾多少少關於防疫政策嘅問題嚇，先多謝你嘅時間同你傾到呢度，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聽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波斗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出九龙龙尾排到单车馆公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空气指数报101.3，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楼嘅中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楼嘅中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咁另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棠路因为有意外，而家车龙一路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锦绣花园，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棠路有意外，龙尾去到锦绣花园。而在港岛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湾仔消防局的中线曾经有坏车，坏车拖走了，现在大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车龙大消散。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接近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咧，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皇后大道中西行的车龙就排到花园道口，咁影响到而家花园道落山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接近罗便臣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是挤塞。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交通而家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就接近亚街老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去连 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三圣。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都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咁香港有啲咩空间咧？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啦。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高福慧、李文， 星期六问责。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陈景祥喺度。陈景祥，我哋头先第一节嘅时候咧，倾过关于疫苗气泡嘅措施啊。嗱，呢度咧都有一节新嘅消息咧，同大家跟进一下噶。我哋咧其实有查问过医院管理局咧，关于嚟紧啊会点样跟进一啲检测啊，同埋即系疫苗气泡上面嘅安排。医管局回复我哋咧就话，佢哋今日宣布咧将会配合政府最新嘅防疫措施，收紧未接种疫苗员工嘅定期检测安排。咁咧就所有医管局的员工呢除了那些已经打了针的呢，接下来必须每3日呢自费在工作时间外呢去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去到呢降低院内呢传播病毒的风险。另外呢医管局呢也都是知悉呢政府接下来在2月中呢，出年的2月中呢是会有疫苗气泡的安排。咁届时呢医管局核下的设施包括是一些公立医院和诊所呢将会实施同类型的安排。涵盖所有医管局的员工，目前咧系研究有关的执行细节，适时再向公众公布。咁就即系话咧，将来一啲喺医管局入边做嘢嘅同事咧，佢哋喺二月之后都好可能啊系要提交一啲疫苗接种嘅记录，先至能够翻工啦。程景祥， 系啊，即系正如头先讲啦，政府机构啦，同埋好多资助机构啊、公营机构啦，咁啊，佢呢度仲有少少数字嘅，佢就话而家整体员工接种率已经超过96%。相当不错啦， 咁所以相信咧都阻力就未必会系好大啦。咁关于呢个疫苗气泡方面嘅安排咧，我哋稍后有机会再同大家仔细倾啦。不过而家咧就想同大家咧讲一讲咧关于另一个话题啊，就系、是、咧大家都仲记得早前政府去推安心出行嘅嘅應用啊，要去擴大嘅時候咧，有好多長者咧，其實都大叫辛苦噶啦，因為佢哋一方面冇智能手機啦，或者咧佢哋唔識得去用嘅時候咧。 你同佢哋讲话出入街市啊，或者系食肆都要去扫描嗰个二维码咧，佢哋就会话：诶、哎，我宁愿就唔去街市啦。都有听过啲咁样样嘅声音出现。於是社會上面咧就有好多一啲即係社福嘅機構啦，同埋一啲善心嘅人士啦，都去籌募一啲手機咧，去送俾佢哋，同埋教佢哋點樣用。嗱，琴日咧呢個賽馬會咧，亦都係宣布啊，佢哋咧將會送出20,000部嘅智能手機咧，俾一啲長者去用安心出行。成個計劃咧係會夥拍12间嘅社福機構，以及咧係4间嘅本地流動通訊網絡商。一方面咧系去派发呢20,000部嘅手机俾需要嘅长者啦，另一方面咧就系呢啲手机咧都会有12个月嘅免费流动通讯基本服务。嗱，佢哋同时咧仲会系教呢啲长者点样用有关应用程式嘅技巧。咁啊，有啲咩长者系符合资格申请呢？第一，佢哋咧系要必须系接受紧综援；第二咧，佢哋系要65岁或者以上。第三咧，佢哋系唔能够话系住喺安老院舍入边啦。第四咧就系要未拥有智能手机，而第五咧就系要经过我头先咧所讲嘅一啲社福机构佢哋下面嘅社工转介之下咧就可以申请啦。初步听落，陈景祥觉得呢个计划系咪帮到啲长者咧？ 应该系帮到嘅，因为好多时即系你要用而家咁样安心出行啊，或者好多资讯咧都需要手机啦。咁但系好明显咧，就系20,000个咧，到底足唔足够满足到吓，即系个需求咧咁。数字咧就系咁讲啦。咁咧就譬如有啲团体咧，就譬如社协咧咁讲咧，就话而家咧有300,000嘅贫穷长者嘅。咁即系咧，佢哋咧基本上都未必有手机啦。咁你20,000到底可以帮到几多个咧？或者相比之下个数咧，似乎差距就好大啦。咁所以咧派咧本身系好事嚟嘅，但系咧就系咪能够满足晒所有即系而家真系冇手机或者需要手机嘅长者咧？咁啊呢度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当然仲有一啲后续嘅，譬如话你只系得一年咁样嘅，即系上网咁样吓，咁啊到底系一年之后点咧？除非个疫情冇咗啦吓，咁啊但系就都系一个问题。你譬如又适唔适用咧？咁你俾佢之后，因为你咁大批嘅长者，你要教佢啦。要操作啦，等等啊，咁所以咧就个计划，我相信咧就应该系好肯定嘅吓，即系真系都几及时添。咁但系唔系能够满足晒一个好大嘅需求，讲紧几十万咧咁。咁我谂呢个咧就好明显系唔得噶啦。咁所以后续里边咧仲可以点做咧？我觉得反而先需要探讨啊。即系除咗马会自己做之外，譬如其他啲社福机构、地区机构系咪都可以跟进咧？咁譬如可唔可以鼓励多啲香港人俾咗佢哋自己嗰部即系其实好多香港人，尤其是比较年纪轻啲嗰啲啦，即系3-4部手机系完全唔出奇嘅，因为你自己换手机其实2年到就一代噶啦嘛。咁好多嗰啲其实你唔需要嘅时候咧，可唔可以鼓励佢捐出嚟，即系重新做一啲分配啊？免费赠送翻俾佢哋啊，等等咧。咁我谂呢个系需要一个大啲规模嘅做法先得咯。 嗯，我都认同，即系呢一个要睇下点样后续跟进啊，好重要啦。都有另一个数字俾大家参考噶。讲紧咧，呢个系社会福利处嘅数据啦。截至2021年嘅10月咧，喺攞紧综援嘅个案数目入边咧，佢哋归类为年老嘅领取人咧，其实系有124,908个，咁单系呢个数目啊，其实都已经远超咧20,000部嘅一个限额啦。咁当然你话呢120,000入边又未必每一个都冇手机嘅，咁但系我哋即使将呢个数字减半啦，咁都讲紧系60,000，所以20,000系咪真系增多足少咧？其次就系呢个计划咧，其实未有涵盖一啲有经济需要但系又唔系攞综援嘅长者朋友嘅，咁其实社会上面咧，亦都有系有经济需要啦，但系佢同时又唔系攞紧综援，更加唔系长者。譬如我哋之前节目讨论过好多次嘅一啲无家者啊，或者系譬如一啲低收入啊，甚至系失业嘅人士，咁我哋又会唔会有其他嘅跟进计划可以涵盖埋佢哋嘅需要咧？嗱，听紧节目嘅朋友啊，对于呢一个马会会送赠智能手机俾基层长者嘅措施，你有啲咩睇法咧？如果你系即系长者朋友有符合条件嘅，会唔会考虑去申请呢？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起倾下。陈景祥，而家电话旁边，我哋请呢一位嘉宾，有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嘅助理总干事黄翠欣喺度。黄翠欣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是黄翠欣啊，你哋机构咧就系即系其中一间受托咧去到分配分派呢啲手机嘅机构啊，可唔可以透露一下由琴日到今日啦，你哋收到几多呢啲个案，或者甚至有冇已经系派出紧呢啲手机啦？ 嗱，由琴日到今日咧，其实我哋两间中心啦就已经收到过千个嘅查询噶啦，已经。咁就我哋呢两日都即刻同啲老友记去做一个登记啦。咁我哋咧其实已经登记咗250个老友记噶啦，咁样派出手机咧，因为我哋暂时咧攞到嘅手机咧只系得20部，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喺应该系喺圣诞过后咧，我哋就会陆续派出我哋嘅手机有200部啦。咁跟住到过咗新年咧，我哋就应该会派埋嗰600部，陆陆续续每个星期就会派出去噶啦。 咁派咧，其实用个有冇咩标准嘅？系咪先到先得咧？又是点样嘅咧？ 我谂我哋就唔会用先到先得嘅，咁主要就系睇佢哋咧，就系有冇符合翻即系马会呢个计划个资格啦。咁我哋经过社工评核之后，如果佢系符合刚才两位主持人所讲嘅资格之后咧，咁我哋咧就会去安排佢哋去攞手机咁样样咯。 但如果即系符合资格嘅都超过20000嘅，即系可能多咗咁，咁点都要有个标准， 或者多过你哋有 嘅配额系啦，即系可能都要有个标准咁会。根据点样去做啊？ 咁我哋就会系即系先到先得嗰个嘅原则啦，咁去处理翻嗰个先后次序噶啦，咁样。 咁派咗之后咧，头先都倾过下咧，有冇啲机构或者你啲同事咧会帮助跟进下，譬如点样教佢哋用啊，咁样要唔要做埋呢步啊？ 哦，要啊！嗱，其实咧就我哋三部曲啊，嗱，第一部曲就系佢嚟登记啦，登记如果系符合资格，咁我哋社工评估之后咧，咁我哋咧就会安排佢嚟攞机。咁嚟攞機嗰日咧，我哋基本上就會教佢幾樣嘢嘅，就會教佢開機、閂機啦，點去插電，基本嗰個手機嗰個嘅運作啦，同埋咧就會幫佢 set 曬手機佢哋要嘅資料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教佢用安心出行，就直接咧我哋就會除咗我哋會上堂之外咧，就直接俾佢哋喺我哋中心咧就去實習啦，點樣去 scan 個 QR code， 咁直接到佢哋搞得掂為止咁啦。咁如果佢哋翻到屋企發覺我都仲係唔記得咧，咁我哋都有個熱線電話咧，咁佢哋歡迎佢哋咧就打嚟查詢或者直接上嚟。去問嘅咁樣啦， 黃翠欣啊，你知呢啲電子產品咧，有陣時都有啲奇難雜症噶嘛，即係佢未必係係唔識用，咁但係可能喺佢使用嘅期間，譬如遇到一啲維修保養上面嘅問題，係咪都係你哋機構會負責去處理翻㗎？ 我諗我哋因為我哋都同供應商嗰、那個電信供應商，我哋都會有一個夥拍嘅合作啦。咁所以如果佢係一個好大問題嘅話咧，我哋都會交翻俾個電信供應商咧去睇睇點樣去處理同埋維修，或者甚至係如果大問題，我哋可能係換個第二部機俾佢，都會有咁嘅情況可能會發生嘅咁樣。 我哋头先就即系倾过啦，因为你哋单单一日入边都收到系过千个查询，即系说明嗰个需求其实系非常之庞大嘅。咁成个计划系20000部，当然已经系一个很好嘅措施，但系我哋仲有冇啲咩方法去到帮到更加多有需要嘅，无论系长者定系可能其实系有经济需要嘅其他嘅人士咧？ 都真係啊！正如頭先主持人所講啦，其實今日我哋1000个查詢裏面咧，都有好大部分係非綜援嘅人士打嚟問我會唔會有，或者點解我冇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亦都睇到咧，其實都社會上都真係有好多呢啲冇手機嘅老友記，其實無論係有綜援冇綜援都好咧，都係有需要嘅咁。咁其實如果翻查翻政府過去一啲研究，亦都顯示咧，其實長者嘅人口裏邊咧，有30%嘅老友記咧係冇智能手機嘅，應該有40%嘅老友記冇智能手機。咁其中有30%咧係仲係用緊2G 嘅手機。咁如果你即係推算翻個老年人口，我哋而家有130几万嘅即係65岁老友記嘅話咧，咁其實講緊有60-70万。嘅老嘅系仲未有智能手机啊，咁所以其实都个需要真系好大嘅。咁如果你问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呢班老嘅咧，我觉得除咗系即系社会大众啦，即系大家去 諗方法去去幫手之外呢，其實政府都真係需要再諗一諗，就係、是、啊，我哋會唔會考慮呢，就係、是、簡化而家安心出行嗰個嘅做法啦，或者保留而家呢長者呢仲可以填資料嗰個做法，或者用一啲簡單嘅方法，譬如之前有提及過用八達通啊呢啲嘅方法，咁去幫一啲呢真係冇能力去承擔到嗰個手機，或者係佢根本冇咁嘅能力去用到安心出行嘅老友记，即系呢类嘅人士咧，其实都俾佢行一个方便咯。 嗯，但系呢个计划里边咧，黄翠欣，我谂起即系话，譬如马会就捐得20,000步啦。咁但系其实譬如话，作为一啲譬如 NGO 或者一啲咁样嘅社福团体咧，其实系咪可以发动翻一啲譬如话地区啊，或者即系要求或者啲人支持呢个计划，自己捐呢啲机出嚟啊？咁因为我始终觉得香港，因为咧我哋睇翻啲数字都系啦，香港咧即系远远系超过一个人一部机噶。咁即系换言之咧，其实好多系即系淘汰咗或者买咗新嘅之后又唔爱啊咁。会唔会有啲咁嘅方案做下，可以令到嗰个供应多啲，咁令到多啲譬如长者或者系有需要嘅人可以得到呢啲咁嘅手机啊等等。 我觉得呢个都系可行嘅，即系嗰个手机回收同埋俾佢重生嘅计划，其实我觉得都系值得去思考同埋去谂下点样去继续做大啲啲件事咯，系咯。 嗯，因为你头先 嘅讲法 系，因为头先讲嗰个咧，因为其实我同意嘅，即系政府即系好多团体啊，应该讲系要求政府系即系改譬如八达通啊或者其他方式啦。咁似乎政府而家唔系谂紧咁嘅嘢嘛吓，佢而家都系一路想强化你系就系用安心出行啊等等啊咁。咁所以变咗咧，我哋似乎而家就即系冇乜其他方案去考虑啦，即系只能够就系今次里边咧，如果系解决到手机供应咧，尽量喺度谂多啲啦咁。咁但系20,000步就系啦，即系真系。似乎是太少啲，系咪咧？ 系啊， 黄翠欣啊，其实咧，你头先都形容话你收到嘅即系查询电话入边咧，有好多都系非综援嘅受惠人士嚟噶。咁其实都透过今次呢个机会啊，让你哋接触到咧，其实原来社会阶层入边有好多人都系即系需要呢一部手机啊。咁除咗我哋头先提嘅长者之外，你喺收到嘅查询入边又有冇留意到可能我哋平时都忽略咗哦，但系原来呢啲人都需要智能手机嘅。你有冇呢啲发现或者留意呢？ 因为今次我哋就主要都系老友记打话嚟多，系啦，咁所以就我估我哋今次呢两日咧，我哋真系多啲就除咗系综援合资格嗰批，当然我哋都收好多啦。咁另外就真系嗰批非综援嘅人士都会打嚟，即系表达佢哋嘅意见啦，咁样，咁亦都希望政府都听到佢哋嘅意见啦，咁谂下其他嘅方案去帮佢哋啦。 另一个条件咧就系要佢哋咧唔系居住喺安老院舍入边，咁我谂背后嗰个逻辑啊，可能就系即系呢啲长者出入院舍嘅时候，可能都系有家人啊，或者系有院舍嘅职员去陪同住啦。咁你哋作为前线社工啦，又认唔认同呢个方向咧？系咪住喺安老院舍嘅长者就唔需要俾一部智能手机佢哋咧？ 其实咧住喺安老院舍嘅长者咧，有時佢哋都會出街嘅，即係譬如我知道有啲院舍咧，其實佢哋都會定時帶佢哋去散步啊，或者去超市場，或者係去旅行啊咁樣。咁如果而家喺一個政府仲係有一個 grace period 啦，我哋話安心出行都仲係可以填紙仔咧，基本上係理論上係可以處理到呢班安老院舍嘅老人家嗰個嘅需要嘅。咁但系咧，就我哋就觉得，如果日后都大部分老友记都系已经系数码化啦。咁其实如果佢哋能够有一部数码手机，除咗系处理佢哋去出街安心出行嘅需要之外，其实俾佢哋同呢个社会同佢家人有多啲嘅联络咧，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咁所以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咯。 嗯，因为我见到即系今次事件都有一啲评论认为咧，就带出咗其实即系长者个数码鸿沟啊，对于佢哋参与社会啊，同埋佢哋社交生活嘅嗰个影响。所以你头先提到嘅第二点，系咪能够藉住呢个计划去让到长者有智能手机之后，能够即系更加去丰富佢哋嘅社交生活咧？你哋认为呢个计划系咪都可以做到呢一步啊？ 可以㗎，其實我哋譬如喺疫情期間咧，其實我哋都帶好多嘅數碼科技咧，就入到去院舍，因為你知疫情期間長者更加出唔到門口，咁所以其實咧院舍係確實係好需要咧，就係有呢啲嘅智能科技產品咧，係俾老友記係同外界同佢家人或者同出面一啲嘅義工朋友佢有一啲接觸，等佢咧個人即係個等佢生活咧係能夠減低個孤單感，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我覺得未來我覺得可以朝向呢個方向咧去諗多啲咯。 嗯，好啊，咁啊，另外都仲想问埋咧，其实嗱，关于今次马会解释咧，即系点解唔能够提供更加多嘅手机，就话因为入门版嘅呢啲智能手机咧，其实系好短缺嘅咁样样，咁即系要买更加多都唔容易。嗱，其实你哋而家手头上面去攞到嗰部即系智能手机咧，其实系点样样嘅型号啊，或者系唔系即系喺市面上面系咪好难买嘅咧？其实。 一定就唔係最 update 嗰個 version 嚟嘅。咁我哋而家攞到嘅機都係 Android 機嚟嘅。 哦， 咁就都幾年前嘅款嚟㗎啦。咁我又唔知個供應商有幾部啦，好坦白講。咁不過就我哋喺疫情嘅期間咧都因為有其他嘅資助啦，所以已經買咗一啲嘅手機咧，係送俾啲獨居長者。咁嗰段時間已經係好學士㗎啦，呢啲較為即係早幾年嘅手呢啲手機都係好學士嘅。咁所以我相信都係買好多係有佢嘅困難喺當中嘅。我相信 即係啲型號係屬於比較舊啲啊，會唔會咁講啊？ 反而 幾年前㗎啦，係啊， 反而係型號舊嘅就喺個市場上面更加難揾啦。 可以咁講。 明白啊，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啊，黃翠欣，我哋先同你傾到呢度先。好多謝你。黄翠欣咧系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嘅助理总干事嚟嘅，咁啊，陈景祥啊，其实咧，睇翻关于呢啲入门版嘅智能手机啊，的确有一啲报道咧讲到之前咧系掀起过啲抢购潮， 有啲叫安心机嘅，其实好平嘅啫嘛， 系啦，即系 报道讲 几百蚊一部， 系啦，350蚊，佢有啲减到330啊，咁啊，即系用得啦，因为佢安心出行啦，你装到。能夠掃描到就得啦，但嗱，我有一條數啊，高福維，我見到政府嗱，我睇翻個數字，佢係用咗2700万嘅，係咪？咁如果你20000部機咧，那個平均價應該係2700蚊，咁其實應該唔係需要太舊嘅啫，即係依個價係應該要 Android 機添，應該其實買到幾好嘅，但係點解唔買多啲咧，或者買啲平啲嘅，即係正如我哋睇到嘅 呢啲平價嘅比較平價嘅安心機咁。咁同埋關於嗰個貨源嘅問題，又有冇即係隨住嗰個市況嘅改變，而家可能稍為有舒緩，能夠有更多嘅機幫到呢啲長者咧？咁相信都要有其他嘅社福機構繼續去跟進啦。好啦，呢、這個話題我哋傾到呢度先啦。如果大家有意見，打嚟1872311 1872311 电邮话，在有关措施之下，未打针的教职员需要放年假或者无薪假，直至他们完成接种。如果直至合约期满仍未接种疫苗，有关教职员将不获续约。中大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接种疫苗不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是确保持续战胜疫情的基本条件，校方在第二学期将采取额外措施以确保校园社区的安全。医管局宣布将配合政府最新的防疫措施，收紧未接种疫苗员工的定期检测安排。明年1月4日起，除已接种新冠疫苗的员工之外，所有医管局员工必须每3日自费于工作时间以外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呢期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棠路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喺新田公路近夏威夷豪苑。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楼嘅中线啦，就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蝴蝶谷。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楼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蝴蝶谷。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宏里金融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丽业街，咁就系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宏里金融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丽业街。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发祥街，较早时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噶，清咗场噶啦，一带只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对开，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山东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李安苑，现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带，即前少少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影响到车龙排到去近东隧的收费广场，同埋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告示打道近卢压道，红棉路上行龙尾排到去美利酒店。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近油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金粟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吴松街多车，龙尾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呢一段咧，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去南昌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交汇处那段龙尾一路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日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杯道路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去到兆康港铁站。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盈辉台，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盈辉台。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看清楚包装上标签糖和盐的标签，那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电车的声音陪伴着我和很多香港人一起成长。 那些年张伟记， 细个时候听到电车的叮叮声就好像一个闹钟那样提醒我上学，现在当我朝头早听到电车的叮叮声的时候，我就知道新的一日又开始了。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在這一節呢，我們想跟大家談談第二個話題了。陳景祥，立法會選舉就塵埃落定了，在新一屆的議會裡面，我們會有90個議員。有些報章就做了統計，裡面有56位將會是議會初歌，即是說他們之前並沒有在、參與、議會的論政經驗。在那個比例上面佔了整體的62%，可以說是即歷屆之冠。過往我們、立法會選舉之後呢，其實都有出現、今年呢有多少新人、他們呢要去、熟習議會的規矩，還有呢、學習怎樣樣跟其他的議員去合作的問題。但是呢、往往個比例呢都沒有說去到60%那麼多、所以呢就即引申出一個討論，就是、到底這些新人進入議會的時候呢，是會、為我們的 議政的文化是帶來什麼改變呢？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看的，多些新人進去議會可能都是好事來的、即是因為其實個議會我們知道，即是以往有都是很多屆都選了、一直贏了下去。現在我們說，因為即是當然不是一個我們樂見的原因、突然之間出現了那麼多新的人、一個選舉制度變了很多，以往我們呢即做了很多屆，可能即因為各種原因可能被人拉了、甚至可能即等緊判刑、等等。所以就議會也擴大了，以往70席嘛，即現在去到90席。多了是剛才你說那麼高比例的新人是很罕見，這個真的。但是我們如果有積極一點去想，因為那麼多新血進去，會不會有些新的氣象，或者是到底會不會有些新的思維是帶到入個議會裏面呢？咁又都不妨係即係我哋叫做係移中留情啦，叫做嚇、觀察下先，睇睇一班新人到底自己點樣表現佢自己嘅能力出嚟啦。咁但係咧新嘅話咧，始終好對好多香港市民嚟講咧，就都係真係要真係靜觀其變嘅。因為咧以往我哋見到好多議員咧都係服務咗香港好多年啦，或者議會好多年啦，我哋知道佢啲諗法，知道佢立場。或者知道佢行事方式，咁但系新人嘅意思咧，就是、虽然有新气象，但系佢到底系代表咩人咧？能力系点咧？系咪经得起考验嘅咧？等等咧，就全部都系问号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个只能够话用个时间咧，慢慢再观察呢班新人啦。 在观察的同时，其实已经有一些人士是作出了一些关于这些议会新人的背景分析，都可以跟大家很快讲一讲。例如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刘少佳教授，他就有这几个论点。第一，他就认为这些即新人里面有很多其实都是没有政治联系的。虽然他们跟内地或者对国家的事务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明显的政党背景。譬如今年有37位的呢一啲嘅立法會議員咧，佢哋係冇政黨嘅聯繫嘅咁。咁有一啲講法就話從好處諗，就係咧佢哋唔會賣傳統政黨嘅帳咯，所以嗰個決定咧就係會超然於一啲政治利益嘅格局。但係咧亦都有另一種嘅諗法咧，就係、是、當咁多唔同背景嘅議員，佢哋要去互相組合或者就住一啲議題去合作嘅時候，又會唔會係好難有共識或者組合到一個力量出嚟去到推展一啲議題咧？嗱，咁呢個係第一個觀察啦。第二個觀察咧就係話，喺新一屆嘅議員入邊咧，其實比較少咧係以政治作為主要嘅職業嘅。咁講緊咧，佢哋可能好多都係有一定嘅社會經濟成就、專業或者係社會地位啦。咁即係話咧，佢哋未必咧會以全職嘅身份咧去做議員呢一個工作。咁劉少佳教授就認為咧，從一個角度睇，説明香港咧係去政治化同埋去激進化。咁但係咧從另一個角度睇。譬如我哋嘅前官員孫明揚咁樣啦，佢嘅睇法咧就係、是，如果唔係全職參與議會嘅工作，又能唔能夠有足夠嘅時間同埋專注將議員呢個工作去做好咧？定係反而會一心二用，為咗要做議會外嘅工作而唔能夠做好啊真正嘅議政咧？咁啊嗱，呢度有兩個嘅觀點，亦都咧有唔同嘅睇法。 佢哋其實咁係代表咗背後都有代表咗唔同嘅利益嘅，所以我相信咧，新選舉制度咧就係、是。要愛國者治港啦，呢、這個政治標準啦，咁劃咗出嚟之後咧，有好多人就入唔到門噶啦。咁入咗去之後，嗰啲人咧，其實可能因為佢哋自己嘅政治 政治想法啦，甚至利益的背景等等，其实你看到仍然是会有，我想是很不同的。因为呢起很多问题，譬如房屋土地啊等等那些环保啊一系列里面，相信是会继续有不同的。但是最关键就是这班人的表现呢，就要怎样呢，就要是证明到这个新的制度里面选出来的这班人呢，都是真的可以为香港做到事嘛。那你这个才是即是帮到我们即是中央政府呢要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呢，能够交得出成绩先得嘛。所以我想这个呢，其实对这班人来讲，这个最大的考验就是说，你们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考虑，是吧，亦都有不同的党派呢，那里是不是，即是现在继续有很多的政党在这里的。但是怎能够呢真是我们讲的你说没那么多争吵了，没那么多分歧了，但是真是做不做到东西出来呢，那我想这个是香港人都有期待的。因为我们经历了咁多嘢呢，而家出咗咁新嘅议会，到底你哋嘅表现会啲咩嘢呢，咁我諗呢个呢要对返新人嚟讲呢，係的确一个真係几大嘅考验㗎。因为如果唔係呢，我哋话我哋做咗咁多事过，你选出嚟都系继续好似一个议会得个嘈字或者得个讲字，咁或者个议政质素冇明显地提高到嘅，咁对于香港嚟讲，对于新嘅制度嚟讲呢，其实本身会系一个冲击嚟。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倾紧嘅咧就系立法会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咧，喺今届嘅即系喺嚟紧呢一届嘅议会入边咧，有超过六成嘅议员咧将会系新人啦。到底系会为我哋嘅议会带嚟啲咩嘅改变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陈景祥，不如我哋都请你一位议会新丁啦，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新界北嘅当选人啊，张欣宇喺电话旁边。张欣宇你好， 系主持你好，系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张欣宇，恭喜你先啊，当选咗呢个新界北嘅议员。 咁啊，张欣宇咧就系即系新界北嘅参选人啦，就属于咧一个政团叫做香港新方向。有好多人咧都即系有好多报道咧都曾经形容张欣宇系港漂嚟嘅。不如你又同听众介绍一下你，即系你会点样形容自己作为一个议会新丁嘅定位或者你嘅身份呢？ 好啊，不如头先你提到港漂呢样嘢啦，咁我又即係首先讲下呢样嘢啦。嗱，我自己呢就十几岁嚟到香港嘅，咁其实在香港呢係攞到自己嘅呢个大学学位啦，咁其实一路都留喺香港做嘢啦，攞到专业资格啦，咁成立家庭啦，有咗小朋友啦，咁我三个小朋友都喺香港啦，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对于我嚟讲呢，即係香港绝对系自己屋企啦，咁反而系离开香港先会觉得啊，可能一段时间长嘅一段时间会觉得有种漂嘅感觉啦。咁所以即係呢一方面我又觉得港漂呢个字呢系即係唔系好准确可以形容到我嘅状态嘅。咁呢个其一啦。咁其次即係头先我哋讲到对议会嘅嗰个期望呀，系咪个展望嚟嘅工作啦。咁呢个都系我哋过去啲一两个月啦，咁喺区入面做呢个竞选工程嗰阵时呢，其实真系听到好多唔同嘅声音啊。咁但系整体上嚟讲呢，即系大家有唔同嘅诉求啦，去到村入面有唔同嘅诉求，喺屋村入面有唔同嘅诉求，去到团体有唔同嘅诉求，但系其实可以 feel 到一样嘢呢，就我哋香港嘅市民呢系求变嘅。正正我头先都听到两位主持系讲嗰样嘢呢，就系大家可能对过往嘅嗰种争闹啊，或者系好多时候解决唔到问题啊，或者系大家嘅所谓嘅一个代表呢，都系代表某一个小圈子，根本都唔 care 你自己支持者以外嘅其他人嘅嗰个考虑。咁对于呢样嘢呢，其实好多人系好厌倦嘅。咁都系希望有啲新嘅气象啊，有啲新嘅一种唔同嘅一个 approach 出现啊。咁其实呢个都系可能我自己都感受得到，其实好多即系啲市民喺街站嗰度同我讲啦，或者系唔同嘅场合同我讲啦，咁佢对我哋系有个期望嘅，咁呢个都系当选咗之后更加有个使命感啦，咁我哋都要朝住呢个方向努力啦。 系啊，张欣宇，你呢个头先你讲嘅背景啦，同埋即系个经历啦，即系今次出嚟参选咁亦都成功当选到啦，喺呢个选举工程嘅过程里边咧，你自己有冇咩特别感受或者系观察？或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深的印象，给你留下一些感触你的东西，有没 有？好，那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呢，就是不要那么容易去 assume 咯。即是现在出面呢，即是我自己刚刚参加的时候有很多 assumption 的，就说哎，这些票呢你是拿不到的，你没有这个背景呢，这些人是没可能支持你的，很多这些说法。但是其实我自己呢就真的没有做太多的计算，虽然我是工程师，其实计数我们就真的很熟的。咁但係反而喺呢次選舉工程呢，我哋真係冇做呢個計數。咁因為你計數呢，即係用返傳統嗰種思維中計嗰種智慧啦，咁其實計完數之後呢，呢件事就唔使做㗎啦，一定係冇機會。反而呢我哋就唔計數。總之我覺得我喺呢個競選工程中我應該做啲乜嘢我就去做。 例如我覺得我應該要去拜會啲咩人，我應該要去喺邊度去做某一個活動，咁我就去做。包括其實有好多人同我講啊，即係舉個例子啦，其中一個比較深刻例子啦，就話原居民嗰啲村咧，你唔使入去噶啦，你都入唔到去，你入咗去人哋都唔會睬你嘅，你都唔係當地即係有啲咩聯絡。咁但係我哋又即係唔信啦，即係唔信呢個真相啦。我哋入咗去，但事實上咧，其實入到去其實。即係原居民好多人反而同我講話，喂，其實我哋都係香港一部分嚟嘅，我哋都希望香港，即係希望我哋呢一區可以發展，只不過我哋想一齊去分享呢個發展嘅成果啫。你有啲咩方法或者你有啲咩理念可以幫到我哋啊？咁啊，傾完之後，大家又好啱傾，所以最後咧，我哋見到咧，其實出到嚟嗰個選票入邊啊，其實我哋都攞到唔少嘅鄉村票嘅。咁呢樣嘢咪正正就係一開始好多人話原居民你諗都唔使諗，一定會俾票你。但事實上唔係咁樣咯，呢個我覺得就係即係自己參與咗之後一個體驗，就係唔好去 take 一啲 assumption。就算呢啲咁嘅 assumption， 好多人話係咁樣，但你自己唔試過係唔會知 嘅。張欣宇嗱，你畢竟都係新人嚟嘅，即係好多人估計咧，即係有啲地方嘅人士啦嚇，即係參政咗好多年，咁你就突圍而出啦。咁但係我哋，你有冇曾經諗過喺今次裏面有冇分析翻？咁你個票源係來自邊度嘅咧？ 我哋而家睇翻啦，其实啲数字都出咗嚟啦。咁我哋大约睇翻咧，其实我哋真系个票源系好多元嘅，喺公屋嗰度又有啦，喺私人屋苑又有啦，包括喺乡村都有唔少啦，系啦。 集中喺边境票站呢一件事上面咧，嗱，因为都有报道话你喺边境票站入边系攞得最多票嘅，即系 边境票王啊嘛，系嘛？ 系啦系啦，即系候选人之一啦。有冇针对住呢样嘢去即系做一啲策略咧？ 哦，其实咧，当时即系我哋拜会嘅团体当中咧，包括都好多同乡团体啦。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即系有喺一啲同乡团体入边系有个联络嘅。咁可能同再加上咧，其实我自己提名人当中咧，亦都有内地港人嘅团体嘅一啲选委系支持我啦。咁所以我谂可能呢啲种种因素加埋咧，系令到即系喺内地居住嘅港人投票嗰个群体当中咧，有唔少人系即系睇到我啲 message 啦，或者系了解我都比较多啦，咁愿意系俾个机会我咯。 除咗呢啲咁嘅即系之外因素之外咧，譬如年龄层啊，或者教育层啊嗰啲，即系教育嗰方面嗰啲，有冇啲观察到系譬如边一部分嘅人嘅票源系会落咗嚟？ 年轻人嘅票源系唔少嘅，包括其实有好几位都系住喺当区嘅年轻人啦，甚至乎原居民嘅一啲年轻人啦。咁佢哋都係喺個過程中，後屘加入咗我哋嘅義工團啦，加入咗我哋嘅競選團隊啦，日日同我哋喺度跑啊、派傳單啊，去幫手做呢啲啦。 票源咧，即係你個得票咯，有冇睇唔睇得到出嚟？ 呢度暫時睇唔到咁詳細嘅呢個數字啊，係啦，只可以睇到嗰個地區嘅分布啊。 好啊，張宇啊，我哋頭先咧就有講過話，即係新人入局到底會帶嚟啲咩轉變啦？我見到你晏晝記者會咧，你就提出話，即係你嘅其中一個工作目標嘅考慮啊，就係點樣去提高投票率喎？點解會有呢個諗法或者呢個願景咧？ 哦，因為其實這個只不過係應該咁講。咁啱係講到個話題啦，關於投票率嘅討論啦，咁社會上有唔同嘅聲音啦，有啲話冇所謂，有啲又話好有所謂。咁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呢，我就覺得其實一個社會嘅民主參與度呢，即係我自己睇法，我覺得係重要嘅。咁轉咗個新嘅制度啦，咁今次嘅投票率大家都睇到啦，唔算話太高。咁呢個係一個現實啦，呢個係一個事實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哋作為議員啦，咁其實就係有一個。其实本身都有一个commitment 或者有一个 responsibility 啦，就是要去 convince 我哋啲市民 ，convince 我哋嘅选民，话俾佢哋知啊，其实你系应该有咁样嘅一个公民参与，令到咧其实你系可以参与到呢个社会未来嘅一个改变同埋个公共行政咯。咁呢个系我自己嘅理念啊，所以我觉得虽然今次出到嚟整体嗰个投票率唔算高啦，但正正咧系反而系俾咗我哋一个使命啦，或者系俾咗我哋一个目标啦，希望通过我哋四年嘅一个努力同埋一个工作啦，系可以打动到或者系令到更加多人睇到一个新气象，咁系出嚟。做出嚟參與翻呢一個咁樣嘅選舉嘅呢個咁樣嘅過程咯。 張欣宇啊，你頭先都有講到，譬如話你啲提名人咧，有啲係內地嘅選委啦，咁亦都係 港人團體啦， 內地港人團體亦都係邊境票王啦。咁你會唔會發覺到咧？即係可能係一啲內地嚟香港或者同內地個關係會比較深啲嘅咧，會係一批新嘅選民或者一班選民裏面，今次裏面咧好多係一路。靠拢咗一路就将个票源摆咗你嗰度，或者系作为一个代表咁样，有冇一个咁样嘅 觀察到咧？經過今次嘅選舉，你覺得？ 講真咧，完全由呢個數字啦，咁啊，即係選之前我哋話唔計數啦，但係選完之後我哋都會做數據分析嘅。咁講真咧，由呢個數字嚟講咧，呢樣嘢唔係咁明顯嘅。你話成個邊境票加埋都係千零票啦，喺我呢邊啦，係千零票。咁其實對於成個大局嚟講咧，嗰個影響係非常之有限嘅。咁啊，呢個其一啦。咁其次咧就係其實根本上，即係如果有留意我哋嘅競選工程嘅朋友啦，都會發現咧，其實我哋係完全喺個過程中，我哋從來都唔打呢個所謂身份政治呢、這個呢張牌啊。咁都係其實係考慮即係整個區、整個香港嘅一個利益咁樣嘅出發點。咁所以我又唔會覺得其實主要係靠一種所謂嘅身份認同嘅，或者係所謂嘅呢啲咁嘅嘢 identity 嘅嘢去多咗個票源啦。當然就係、是。即係如果有新嘅票源或者新嘅群體願意支持我嘅，願意俾個信任我嘅，咁我哋當然係非常歡迎啦。 最後想好快問埋啦，嗱、咁你嘅你嘅政治聯繫咧喺議會入邊咧就、即係只係得你一位啦咁，咁啊嚟緊點樣樣去同議會入邊嘅其他嘅大嘅政黨同埋好多係一啲冇政黨背景嘅新人啊，你哋點樣樣去合作推動一啲議題咧？ 其實我諗呢個真係具體情況要具體去睇啦。咁啊睇下呢個我反而我覺得係有咗一個呢、這個叫咩 flexibility 啦。咁啊就係睇翻唔同嘅議題上面，咁邊啲人會比較志同道合啲，咁啊都願意一齊去推動一個方向。咁我哋自己當然堅持自己一個原則同埋理念啦。咁啊但係喺唔同嘅議題上就可以同唔同嘅人合作啦。咁其實我都係嗰句，咁我哋自己本身以往係做工程嘅，都係解決問題嘅人咧，其實都唔會話去揀我要同邊個一齊去解決問題啊嘛。最緊要係。怎樣去做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那這個是我關注的焦點，所以我是很開放的心態，可以跟任何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合作的，就算是議會裡面、議會外面都 OK 的。 好啊，明白，麻煩你張欣宇，有機會再跟你談啊。 好啊，好啊，謝謝。 拜拜。張欣宇是立法會新界北的當選人，也是一位議會新丁來的。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的是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迎節歌曲是聖誕氣氛的必需品，那聖誕歌曲究竟有什麼特色？海林請來演員兼舞台劇導演施彪順以及鋼琴王子陳俊軒傾下聖誕，又唱下歌，實行輕談淺唱聖誕節。 今晚十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廣東廣西，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我哋就想同大家咧讲讲关于工伤嘅问题啊，陈景祥。 系 嗱，其实今日咧都有一单关于工业伤亡咧，相当令人伤感嘅新闻咧，就系喺即系赤鱲角机场嘅一处工地咧，就有沙井嘅即系就有两名工人咧系喺沙井工作期间咧，怀疑吸入不明气体昏迷，咁救出之后咧系证实不治嘅。其实琴日咧呢个工业伤亡权益会亦都就住咧。香港的工傷的現象就發表了報告。其實今年上半年香港是發生了132宗職業死亡個案，比去年同期是高17%。在他們這個會跟進的73宗的職業傷亡個案裡面，他們發現裡面是有40%都是涉及一些在高處墮下致死的個案。他們形容很多是俗稱一些飛棚的事件，就是工人在場在即係一啲外牆嗰度工作，可能因為佢冇扣好一啲系穩點啊，或者佢冇穿著合適嘅裝備啊，因而咧係墮樓死亡。所以咧就想藉住呢個機會咧係要提醒香港嘅社會咧係唔好輕視工人嘅安全風險啊。 係啊，即係其實香港即係講呢個職業安全都好多年啦。咁啊，尤其是係啲工程地盤裏面出現的意外就曾經在七八十年代是非常多的，大家都以為就經過了幾十年的公眾教育同埋等等的意識提高了會好一些，但是看回剛才的數字似乎又不是的，到底為什麼突然間會多了呢，或者是不是罰則等等方面是不夠的阻嚇力呢，稍後我們都可以探討一下的。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转头翻嚟咧，想仔细同大家讲下啲关于工业伤亡嘅意外，如果有意见，打嚟倾下。 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正在北京述职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习近平提到，过去一年来香港由乱到治的局面不断巩固，局势不断向好发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明显，经济逐步复苏，社会保持安定。他指出，由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府依照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和常委会有关立法，对香港选举制度作出系统性修改完善，成功举办选委会和立法会选举，推动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说，特区政府坚决执行香港国安法，依法止暴制乱，拨乱反正，维护法治权威和尊严，推动特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深化和内地交流合作，中央对特区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林郑月娥形容202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她感谢习近平对特区政府一年工作的充分肯定。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發表《香港刑事檢控2020工作回顧》，提到刑事檢控科在去年面對的根本挑戰是處理的案件性質越來越具爭議性，在部分案件，特別是一些政治敏感的案件當中，檢控決定往往受到社會上不同政治光譜人士無理偏頗的批評，甚至被質疑是政治檢控，他形容是最遺憾的事。楊美琪說，檢控人員時刻把持同等尺度，不偏不倚，秉行公義，被告人的政治立場與是否提出檢控毫不相干。他提到，刑事檢控人員曾遭到某些市民惡意無理謾罵，但檢控人員對案件作出判斷時，絕不能屈服於政治、傳媒或公眾的壓力。高等法院上月裁定，通讯事务管理局去年就一集头条新闻节目所作的裁决有部分不成立，通讯局就法庭裁决提出上诉。通讯局在上诉文件中提到，原审法官错误地认为通讯局没有将港台曾邀请警方出席节目纳入考虑。文件说，通讯局有就相关邀请作出考虑，并基于这个原因，在去年二月裁定部分对头条新闻的投诉不成立。上诉文件又指出，如果要由通讯局证明节目资料有误，是既不公平亦不可行，因为只有持牌人才能够取得制作相关电视节目的资料。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7宗新冠病毒本土病例，其中52宗在西安市发现。市政府在官方微博公布，要求全市1300万民众非必要不离市，全市社区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民众每户每两日只派一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生物，系外出搜救，系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其他成员如非必要不得外出。超市、便利店、农贸市场和医疗机构正常营业，其他非必要必须场所暂停营业，餐饮场所暂停堂食，暂停举办大型会议和活动。另外，全市中小学校、幼稚园停课，大学实施封闭式管理，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班次。公布话，措施自星期四凌晨起执行，直至另行通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是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带咧交通挤塞噶，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方向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咁就系大老山隧道喺沙田方向，因为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而家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咁另外喺尖沙咀嘅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咧，近住北京道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咁就系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咧，近住北京道嘅快线有意外，一带比较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至于较早前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利金融中心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流中线嘅意外，以及系再后少少咧，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蝴蝶谷快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只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狮隧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近北雅山花园。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因为去沙田方向的坏车，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山东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金粟街。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现在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漆咸道南和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油丽村。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三圣那段车多，车龙排到小秀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是判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有好多创科嘅发展都同晶片有关系。香港科技大学综合系统预设嘅学部主任崔志英教授， 过去嗰十几二十年，整个生态都改变咗好多，包括政府嘅配合啊，成个产业、成个投资界都觉得呢样技术系一个好重要的领域，变咗而家嘅同学能够揾到资金帮佢哋做生意，系比以前好咗好多。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在新闻之前，我哋就预告咗啦。喺呢一节咧，想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工业伤亡嘅话题，因为咧工业伤亡权益会咧系发出咗个报告啦，咁咧就总结咗咧关于佢哋跟进啦七十几宗一啲职业死亡个案入边嘅数据嘅分析，当然亦都提出咗一啲建议嘅。如果你有睇法嘅话，就住即系点解呢一啲工业伤亡嘅惨剧会发生咧？我哋喺嗰个监管或者喺个法例上面又有冇需要修改嘅地方咧，欢迎你哋打嚟1872311 1872311。咁而家电话旁边咧，陈景祥，我哋马上就请嚟咧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萧善文喺电话旁边。萧善文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大家好。 蕭市民、你哋嗰個報告入邊咧就帶出咗一個重點咧，就係、是認為高空墮下咧就係、是你哋報告嘅其中一個所謂嘅重災類別啦，就佔個案嘅四成。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點解係今年特別出現得多咗呢一種即係涉及飛棚嘅意外，一定係過往都有呢個情況嘅咧？ 首先讲一讲个高空工作嗰样嘢先。高空工作系重灾区，系基本上每年都系噶啦。不过今年系个案系比以往多啦。其实今年整体嘅个案都比以往多。咁就住飞棚嗰样嘢咧，今年嘅意外系特别厉害嘅。喺下半年嘅半年里面，已经发生咗四宗嘅致命嘅意外啦。咁都系关于飞棚嘅。咁所以成个行业啊，成个工作嘅環境啊，都係一個即係高危嚟嘅。以我哋嘅分析出嚟， 點解會係多咗噶？那個原因或者係咩轉，即係咩因素促成咗會多咗？ 其實係未必有一個原因係會多咗嘅，但係即係高空工作嘅涉及就係有冇提供一個嘅防護裝備啦，或者個環境安唔安全啦，或者係其他嘅情況，譬如用梯啊，係咪適合嘅梯具，適合嘅工作台啊等等，咁呢啲都會牽涉到係高處墮下嘅。咁就翻飛棚咧，其實飛棚嗰個危險性咧，就係佢係喺中間伸出嚟嘛，即係譬如我哋做一啲維修啊、水管啊、冷氣嘅維修，咁就喺個單位外面去搭建呢啲棚架噶嘛。 係。 咁據我哋所知就係、是。很多時候是在搭建狗臂架的時候出事，原因是什麼呢？本身一個正確的防墮的裝置是有安全帶啦，還有一個的獨立救生繩啦，而獨立救生繩是要扣在一些穩固點上的嘛。現在的問題出現就是個穩固點不穩固。怎樣為之不穩固呢？就是譬如會沒有地方扣呢，就會扣在一些架上啦，或者是啲窗框度啦，甚至是唔扣啦咁样。咁所以先会造成个咁严重嘅意外囉。 即係佢个安全设施嗰度嗰个稳，即係唔够稳，係咪可唔可以咁讲啊？ 即係冇一个稳固点俾佢扣嘅时候，佢跌落嚟嘅时候就出事啦。咁嗰个稳固点我哋可以做一啲臨時嘅，因为而家我哋嘅建筑物里面基本上咧系冇一个固定嘅即系设计啊，同埋兴建嘅时候系冇一个稳固点喺度噶嘛，因为设计嘅时候系冇谂日后维修。咁到我哋要维修嘅时候，就唯有整一个叫臨時嘅稳固点。咁而家嘅做法咧就打羊眼圈，打个窿咁整个羊眼圈入去，作为一个稳固点。但好多时候基于现实嘅环境啦，或者是遭到可能是业主啊、管理公司等等的拒绝啦，咁嗰啲师傅就冇办法喺嗰个室内或者是走廊啊、后楼梯等等嘅公家地方去转呢啲嘅羊眼圈。 你头先提到甚至有工人咧系冇用救生绳，咁佢哋你嘅意思即系佢哋爬出去嘅时候系直头冇一啲安全嘅绳索系喺个身上面，即係佢自己就咁樣出咗去工作啦， 係有呢個情況嘅，亦都有以我哋所了解啦，呢一行嘅文化亦都係一個問題啦。可能係佢哋即係如果係需要要求去有個穩固點嘅時候，亦都會俾人覺得你冇膽就唔好做啦。咁呢啲係唔好嘅文化啦。但當然亦都有啲位就係工人就算想去扣在穩固點上，但是現實情況不許可讓他們扣，那他們都是挺而走險，唯有硬著頭皮就出去做的。 蕭市民，我記得即是我們看宣傳，即是其實經常都見到即是說有這個宣傳，即是說高空工作要怎樣安全、扣緊安全帶，其實這個已經做了很長時間了，但是按照你剛才說那個文化好像始終都是沒有變到的，或者是為什麼還是即是為什麼會這樣的呢？其實 文化亦都基於那個現實的環境的，如果即是正如剛才所說，如果工人是要求有一個穩固點而冇辦法提供到俾佢哋嘅話，我哋想象一下，當咁多年累積落去嘅時候，可能工人都會放棄喎，覺得我要求咗咁耐，都冇辦法做到，咁我哋 算啦咁樣， 係啦，算啦，咁都有咁嘅情況嘅。咁當然亦都不排除有一啲陋習喺度嘅，就係大家覺得揾命搏， 或者是觉得已经是习以为常，亦都有这一种情况存在。 但是肖市民，其实根据法例上面的要求，雇主或者是一些承办商其实是有责任为工人去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和那些的防护设施。那站在雇主的立场去看，你又认为他们那个责任其实是做得足不足呢？ 当然雇主是负很大责任的，刚才你都有提到是那条法例已经规定了雇主需要提供。咁如果佢哋有限制，譬如佢哋都嘗試過游說過屋主或者物業管理公司而冇辦法做到嘅，咁我覺得最終可能係物業管理公司或者屋主都需要負責嘅。但係如果佢哋冇嘗試提出過呢個要求，而要啲工人就算喺冇穩固點嘅情況底下都出去做嘢咧，咁僱主一定係最大責任。 这个呢亦都带落去另一个讨论呢，就是其实你哋多年嚟亦係倡议啦，咁你哋今次发表报告亦都有继续提，就係现时针对职业死亡嘅嗰个赔偿嘅机制呢，其实係不足，係需要修改嘅。你哋嘅睇法再同我哋讲下好吗？ 好啊好啊。咁其实咁多年以嚟都嗰个判罚啊，对于违例嗰个违反安全条例嗰个判罚其实都系好低嘅，死一个人都系讲紧罚几万蚊，多嘅都系十几万啫，即系完全反映唔到个罪行严重同埋冇阻吓力噶嘛。咁早几年开始，劳工处开始提出就系修例啦，去提高个刑罚。咁我哋系欢迎嘅，但系我哋亦都见到劳工处开始逐步咁样退让，一而再，再而三咁样将嗰个罚则个金额调低咯。咁我哋系表示失望嘅，亦都觉得系如果佢咁节节去退让，系咪反映咗政府嗰个决心唔够咧？去严惩一啲违例雇主嘅决心唔够咧？咁同埋依啲亦都系家属，即系受害者家属或者工人佢期望嚟嘅。咁但系如果政府再系咁样，其实就做唔到佢开头所想做嗰样嘢，系增加个阻吓力咁。咁我哋觉得，即系如果啲雇主喺度觉得罚佢哋好重，佢哋好惊或者系反对，咁我哋要问啦。咁你做好啲安全，咁咪唔需要去罚到咁重咯。 嗯。 咁呢个系始终一条人命嚟噶嘛。咁如果你真系乜都唔做，等同谋杀嘅啫。咁系重罚系应该嘅。 嗯。肖市民，你有冇具体啲建议嘅？到底譬如话呢个罚则去到边度，加重去到边个程度咁样？ 由开头政府建议最高嗰、那个，即系最严重嗰个罪行咧，佢哋建议系罚款600万或者系同营业额10%挂钩噶嘛。 嗯， 其实同营主要商界或者有人反对就系同营业额挂钩呢一样嘢啦。咁、最后就撤销咗呢一样嘢。咁我哋认为当然越高越好啦。其实最终唔系嗰个金额，即个重点唔系佢哋罚几多钱或者想喺佢哋身上面攞几多钱啊嘛，而系透过呢一个高额而去增加个阻吓力啊嘛，令到啲人觉得需要真系要做好安全咯。咁呢个先系嗰个修例嗰个重点同埋精髓嚟嘅。 咁所以就除咗头先讲啦，就系个罚则咧，亦都你咁讲啦，唔系净系唯一嘅。咁但系其他嘅配套里边，你觉得又有咩措施？即系而家我哋睇见嘅数字又增加翻嚟，系应该要点做咧？譬如话你讲到嗰啲物业管理公司啊，或者承建商嗰从嗰个方向嘅入手嗰阵时点样咧？有冇一套啲具体啲嘅建议可以做得到出嚟嘅？ 是我哋鼓励，其实如果最后一啲宣传或者鼓励嘅措施都冇办法达成个成效，系需要立法嘅。其实可以仿效新加坡啦，佢哋咧系无论业主啦、发展商啦、承建商啦、等等专业人士啦等等，如果真系出现咗一啲咁嘅意外嘅话，其实所有人都要负责嘅。咁我哋未去到话负责嘅情况底下，系咪可以要求？譬如管理公司嗰边或者系叫做所有物业，佢喺公家地方都要有一个位，一个牢固点。咁将来佢哋进行任何维修工程嘅时候，都系使用呢个牢固点，其实已经可以减少好多意外。 即系个建筑喺个建筑嘅设计或者系阶段，已经系要做咗呢个咁样嘅准备先，系咪咁讲啊？ 是，但是我哋改变唔到而家 已經起好咗嘅樓宇或者建築物啦，而家新嗰啲其實已經收咗嚟噶啦。新起嗰啲嘅樓宇咧，其實佢要有一個工作平台，係擺放冷氣啊、喉管啊等等，俾啲工人可以出去做嘢嘅。咁、但係我哋現有嘅，而家係每日有超過1000宗嘅飛棚嘅工程做緊嘅喎。咁可想而知，其實嗰個需求或者工程咁多嘅時候，意外真係隨時會發生，真係刻不容緩嘅呢樣嘢。 蕭士文啊，其實講到職業安全咧，今日亦都有另一單令人好傷感嘅消息發生啦，就係喺赤鱲角嘅工地咧，有兩名嘅工人喺沙井工作期間咧，係吸入一啲不明氣體而昏迷。我知道你哋都有跟進呢個個案嘅，其實你哋喺呢一個個案入邊睇到喺個職業安全上面又出現咗啲咩問題啊？ 首先在咁短期里面，即上一单是11月啦，到而家都唔够，而家都是一个月到啦，就已经两宗同类嘅严重嘅意外呢，其实我哋是好愤怒嘅，觉得究竟有冇吸收过第一次嗰个意外个教训呢？点解以我哋听到嘅消息，加听到嘅消息就是今次嘅意外死者被救上嚟嘅时候，只不过是带住啲普通嘅外科口罩，因为呢件事系匪夷所思嘅，即系落去沙井做嘢，密闭空间做嘢，大家知道一定系要俾一啲嘅合乎安全标准嘅呼吸器啊、安全带啊等等，点解呢啲全部都冇咧？ 萧志文啊，近呢几年系啦，近年好似沙井呢度嘅意外都系多嘅，即系好多时啲工人。 今年系唔好意思啊，今年系有两宗严重嘅。嘅意外啦，過往都間唔中有啦。其實沙井最致命嘅係毒氣啦，同埋水啦。咁真係希望成個業界可能停一停啦。勞工處希望勞工處首先要徹查啦，機管局要調查件事啦，做好監管啦。咁其次就係真係所有呢啲類型嘅工程，唔該停一停，諗一諗。點樣可以去確保安全先俾啲工人落去做嘢？ 其實咧，根據現行嘅法例咧，喺密閉空間入邊去工作，東主或者承建商咧係需要聘用合資格嘅人士進行環境評估，去到睇下即係嗰個地方係咪大家安全去做嘢，定係有冇有害氣體？其實關於呢一點上面，係咪如果之前有做嘅話，照計就未必會有呢一個意外嘅發生呢？ 一般嚟讲之前都会做嘅，咁呢个事件有冇做到我都唔清楚，咁但係就算做咗都係开工前会做㗎嘛，咁你就算 check 咗嗰时候係冇有毒嘅气体都好啦，不排除突然间会有出现㗎嘛，好似上次小豪湾嗰单意外就係突然间出现。头先所提到嗰啲个人防护装备就係去预防或者是当一些突如其来的事出现的时候都还可以保障到个工人，所以变成我们见到连保护措施都没有的时候是根本是 很震惊的，不可能 一定是可以避免到的这些意外。 明白，咁啊，希望尽快劳工处可以调查到意外嘅成因啦，亦都希望即系家属咧系可以节哀顺变啦。都多谢你啊，萧士文，我哋先同你倾到呢度先， 唔该晒。 萧士文咧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嚟噶。阿陈景祥讲到咧，关于系高处堕下嘅意外，特别系要搭建一啲飞棚嘅时候咧，因为冇一个稳固点而造成咁多工人受伤嘅事件咧，到底业界系点睇呢个问题咧？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港九搭棚同径工会嘅理事长何炳德喺电话旁边。何炳德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何炳德啊，對於今次工會嘅一啲統計嘅數字咧，就顯示涉及高處墮下嘅意外咧係增加咗。你自己點分析個原因啊？ 嗱，就呢啲咁嘅意外咧，其實好似早一排咧喺11月26号啊，同埋12月2号咧都發生咗兩一單嘅元老式棚架工友墮下死亡嘅個案。咁因為連續發生呢兩單之後咧，咁我哋喺業界都開咗有關相關呢啲咁嘅安全會議咧，已經開咗有幾次嘅啦。 咁就呢件事咧，其實我哋都約見咗包括啊喺呢一個張國又開過啦，咁喺早期咧又約見咗 CIC。鄭定寧總監，咁亦傾咗有關一啲咧，我哋對於協界前線工人嗰個培訓嗰個問題，有冇加強嗰個技術性啦，係咪？咁因為我喺早得兩年咧，就喺呢一個建築議會嗰個棚架貨顧委員會裏面咧，就做過主席嗰個身份。咁我發現一個好奇怪嘅問題，點解咩問題咧？就係、是我哋協界咧就成日都有以為特別棚架七德以為最多咧，就是、圓筒式棚架。但是呢在 CIC 建築議會那個100日由白紙升中工，即是培訓成中工那個培訓呢、那個過程當中呢，真正教那個學生去搭吊棚那個日子呢是不超過10日。是相對來說是極少的。因為最高危的用東西反而100日當中呢叫只是佔1%-10%都不多。而且呢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佢建造议会考处大工牌，或者系考处呢个中工牌嗰个过程，系冇呢一个装狗皮架啊，喺狗皮架上面起棚啊，呢个搭吊棚嗰个考核，嗰个考试系冇嘅。 你意思系可能一啲前线喺度做紧嘅工人，佢哋喺呢方面嘅知识其实都欠缺。你嘅意思系咪？ 欠缺，可以咁讲系欠缺，因为佢考大工牌，比如好似我喺 CIC 里面。因为 CIC 建筑议会咧系唯一一个考出大工牌嗰个学院啊嘛，系咪？咁好啦，我要考一个大工牌，我要装个狗皮架出嚟起棚啊，所有过程当中咧，咁我先至去攞到大工牌。但系佢考嘅时候咧，考个学生咧就系、是、喺个地下起个棚，喺上面咧挑一个台出嚟，咁就可以攞到个大工牌。而攞到呢个大工牌咧，即系俗称为叫做合资格人士啦，可以搭一啲咁嘅吊棚。咁七年佢都會俾佢砌噶啦嘛，法例俾佢砌噶嘛。但係其實佢可能分分鐘佢都未必可能會搭過呢啲棚嘅，未必都未搭過棚。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唔知點解喺大半年前咧 ，CIC 已經係停止咗我哋竹棚嗰個培訓同埋招生，成個課程停曬。咁我亦都當其時就要求呢一個啊鄭定寧總監咧，可唔可以將我哋嘅棚架？因为咁高危，你应该要贴地气咁样继续培训翻我哋嗰啲前线嘅工友。如果喺前线工友，比如好似佢嗰个培训方面，喂佢个技术唔得，系咪应该再介绍翻嚟重新再加强培训、组织培训呢？你培训唔到，你可以揾业界商会或者工会去协助佢，帮佢再继续培训。另外一个问题呢，我哋好多时我哋出嚟去嗰啲工友去到一啲地盘，新嘅地盘都会有一个叫做安全堂，即系除咗佢攞个平安卡，佢上个安全堂之余咧，去到每一个地盘，新嘅地盘都有安全堂上嘅。但系搭吊棚，即系搭圆筒式棚架咧，你攞咗个平安卡上完安全堂，三年之后再嚟攞平安卡就继续上安全堂。但系呢三年里面，如果你冇涉及去到任何一个新地盘，全程系搭吊棚嘅话咧，中间系冇安全堂去补给翻。去提醒翻，去再加强呢一个宣传同埋培训，呢、這个喺宣传同埋喺培训上面，我觉得要加强嘅，特别喺技能上面吓。另外咧，就香港嗰、那个楼宇设计咧，亦系非常之即系点讲咧？即系创意无限啦。有啲楼咧，装个冷气机唔知点解摄落嗰个窗线位下面咁样，好似100年都唔使维修咁样嘅。即系完全冇考虑到，当你要维修某一样嘢嘅时候咧，佢嗰个出去有条通道点样出去？好啦，你个窗口或者系你嗰个厕所、厨房出面嗰个喉爆漏水，咁你要出去换水喉，换个转弯位。所有楼宇香港基本上都冇一个叫做永久性嘅牢固点，俾个工友扣住嗰个独立救生绳，要佢自己谂办法。 系咪而家一啲新嘅建筑物咧？头先工会有朋友都话系有个 系新嘅话有的 建筑平台可以处理到呢个问题咧？ 系极少，喺啲豪宅就有，豪宅就有。依家有好多嗰啲啲发展商或者点样，佢想要每一寸位置都卖得钱啊嘛。所以咧，就算好似有啲人咧，有啲新嘅楼宇，佢整一个窗线位，将个冷气机摆个窗线位，我哋搭棚工人七月装个狗皮架，装三粒螺丝系唔够位装嘅。咁我点样维修？有啲人话喂，我有吊船啦，咪用吊船咯。但系唔好忘记，每次喐动一次嗰个吊船咧，都要申请。仲要俾钱嘅，每次要超过20,000蚊。 佢即係換咗嗰條水喉，或者係個轉彎位嗰、那個成本， 嗯、 可能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喉管得個幾十蚊嘅啫。 嗯， 但係如果你話有呢位分分鐘有啲吊船係賣唔到去添，都要一定要搭個吊棚，就算搭個飛棚都或者圓通式棚架，佢個皮費都係幾千蚊。 嗯， 係嘛？即係你有時。 就是、計算個成本效益，啲人就唔會 冇錯，嗰、那個成本效益問題嘛。 明白。 仲有一樣嘢就係、 是、啊，何炳德啊，唔好意思啊，因為咧我哋就快要聽新聞啦，但係都好多謝你同我哋帶出 咗 好 多業界 方面關於培訓啊，同埋咧點樣樣去喺個樓宇設計上面咧繼續留意呢個問題。好多謝你，先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拜拜。